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而家听紧嘅咧系晨光第一线，听紧呢个台咧就唔好以为自己扭错台，因为往日咧就系白元浩呢一把男声嘅，今朝早咧就换成咗芭比林慧呢一把女声，暂代一日，等我体验下原来咧朝头早行一番六点系咩嘅感觉啦吓。不过咧呢个时候咧都要提一提你嘅，因为咧现时室外录得气温16度，相对湿度系90%。感觉上咧相当之潮湿嘅天气啦，而且咧今朝早我翻嚟嘅时候咧，周围黑掹掹啦，而且咧个地下咧都湿立立，都几跣啊吓。如果今朝早咧要好早出门口，好似我咁样嘅话咧，行嘅时候咧就要注意个速度啦，慢慢行，同埋咧就真系要睇清楚啲地方咧，跣嗰啲位咧就尽量唔好踩落去啦。另外咧亦都要注意嘅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永远都是活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无论是与生俱来的家庭，或者是你随后找到的一些学校的同学仔，或者出来做事的时候会有很多工作上面的好伙伴，而在一个团队里面呢亦都有住不同的岗位和角色。如果你好彩的话呢就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战友，而且呢就可以互补不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互相包抄，那就 very good 啦。我记得呢以前小个的时候呢，我有个同学仔呢经常在打风落雨的时候呢都会不知道天气的情况，就算呢有时不用上学呢都照傻更更这样出了门口。仲要記得咧，佢嗰陣時係住喺一個經常水浸嘅地方，即係其實都幾大雨啦，而且啲渠務可能當其時當年就未有而家咁先進啦。咁我呢個同學咧，我自己作為佢嘅同學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啦，就係每一朝早起身咧，都係扭開收音機聽住晨光啦，聽住啲天氣情況嘅更新，然後咧我知道有啲乜嘢咧，如果係唔使翻學啊或者大雨咧，就會即刻打電話俾我呢個同學噶咯。跟住之后咧，佢就养成咗一个习惯，就系、是，每一次咧有啲乜嘢特别嘅天气情况咧，就会咁上下谂住出门口嘅时候咧，都喺自己屋企嘅电话嘅时候咧，嗰阵时仲好兴呢个屋企嘅家用电话啦，就会等啦，到底个电话响唔响咧？个电话一响咧，佢好几次咧都一位就知道，你系咪林慧啊？咁好似天气小姐咁样同佢讲，哎呀系啊，即系如果遇到啲特别嘅情况咧，有时提佢带遮啊、着雨褛啊，或者系着水鞋啦，又或者以前曾经试过咧，如果系真系影响住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宣布咧，我都系透过电话去通知佢嘅。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嘅你咧，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就可以直接听住林慧同你讲今日嘅天气系点啦。再提多一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密切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就可以知道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当然啦，每一个团队咧，佢哋合作出嚟擦出嘅火花都唔一样嘅。好似呢两位咁样啦，一个擅长钢琴，一个擅长吉他，所以喺呢首歌入面都有好多呢啲元素啊。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空。 白暗，左与右，互有千愁。利与弊，曲与直，闲话依旧。原谅我，小宇宙未算足够，宏大理想你跟我追求。闲话与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有。难得你和我平凡地相伴，无需讲什么，相见时短，说亦不错。宁愿淡淡的过，但窝心如当初。城府变大个， 送上来自咳新风加上吴业坤，难得你和我。 阿欧，2021年你见得最多嘅系边个啊 ？Kitty、Barbie 仲有小白， 咁啱嘅， 我都系、哦， 好似争咁个、哦。 等我数清楚， 见佢先最多。 钟哥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又年头陪到你年尾。 这个朝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个书童，他在一位举人的私塾那里做打杂。每朝一大清早，他就会负责将花园里面的落叶扫干净。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和勤力的人。秋天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有一日，个举人一路吟住诗，一路喺个诗塾嗰度散步。行到去花园嘅时候，见到呢位书童好搏命咁喺度摇紧棵树，佢吓咗一跳，即刻走埋去问佢：你做咩喺度摇嗰棵树啊？个书童好认真咁同佢讲：先生，我每日都扫落叶，扫到好攰啦。今朝早我就已经扫完咗个地。但是我想下，我想将听日那份而家都摇埋落嚟，咁我扫埋佢，听日咪得闲啲咯。个举人听完之后笑咗一笑，摸下书童个头就同佢讲啦：无论你而家点摇，听日嘅落叶仍然都系会落，你净系顾住今日嘅落叶就够啦。呢、这个举人所讲嘅说话，意思其实就系唔好为听日忧虑。因为听日自有听日的忧虑，一日的难处一日当就够了。我们又不妨想下，有没有好像故事里面的书童那样，成日都预知了听日的烦恼和痛苦呢？千祈不要被烦恼招载，我们要懂得用乐观代替消极，尽力做好眼前的一切，不需要去预知听日的烦恼，你的人生就会有更多欢笑。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啦，个人卫生或者家居嘅清洁卫生都尤其重要嘅。所以咧，嚟到早上时间6:24，今朝早芭比咧就想同你讲下关于啲家居卫生嘅小贴士。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就好怕换床单嘅，因为咧有啲靓床褥咧个重量的而且确系几重噶嘛。如果是娇小玲珑的女士呢，可能就觉得如果要换床单托起张床褥呢，是相当之困难和吃力的事情来的。不过又有没有想过，如果长期都不换床单的话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呢，其实床单啊、被铺啊、枕头袋等等呢，上面都已经滋生了非常之多的尘螨和霉菌。如果唔定时清洗嘅话咧，可想而知，应该你每一日吸紧嘅咧，都系头先所讲嘅呢啲霉菌同埋尘螨啊。所以咧，专家就提醒大家，其实咧就应该要多啲摆喺太阳底下晒一晒佢，同埋最好咧每一至两星期咧就好更换一次床单同埋枕头袋啊，或者系被单等等啦。当然亦都有啲小贴士呢，可以减少床上面嘅致敏源嘅。第一招呢，就係话臨瞓之前呢就千祈唔好由得个头发湿滴滴啦，最好呢就吹干啲头发先至瞓觉啦。第二招当然就好似头先所讲啦，要勤啲咁样更换呢啲床单啊，或者係枕头套或者係被单嘅一啲布料材质啦。记住咧，就拣一啲唔好话成日攞得好容易黐尘啊嘅感觉。如果表面上都已经见到哇，充满住尘嘅时候，哇，可想而知你自己瞓落去都觉得，哎呀，我都唔想瞓落去啦。第三招咧就系定时咧拎你啲床褥啊，同埋你嗰个嘅被铺啊等等去晒下太阳，咁就可以晒走晒啲霉菌同埋尘螨噶啦。 终于将会探索，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偷会否想偷走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谁终将好好的表现，谁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我恐惧不再遇见，就学会追忆最苦最成甜。就当多一种永久，几艰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学会追追苦追甚至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

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都唔知道有冇，可以点做啊？ 你唔知道有冇乜嘢啊？ 糖尿病通常系冇明显病征噶嘛，咁点可以及早发现？点可以尽早治疗啊？ 你可以做风险评估，有需要再做埋糖尿病筛查噶嘛？ 咩嚟噶？ 想知点样预防糖尿病，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年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时间来到6:36，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你说今天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白元浩打给你，今朝打给白元浩。早晨。 哎呀，其实呢我很想试好耐。 我都是啊。 有机会啊。 不过好像很衰这样的，如果这样讲啊。 不是喂，我觉得自己打给自己很过瘾、啊。 是其实挺得意的，不是我又觉得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因为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呢平时呢我在家期待你打电话来那种期待的感觉。 是啊，咁所以咧今日都开心啊吓，咁可以咧就喺、是、到我调翻转啦，我喺出边咧，哎呀，芭比打俾我啊，咁啊同大家咧可以朝头早嘅时候咧倾下偈先啊。不过咧都想同阿芭比讲下咧，嚟紧咧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呢一个21号啦， 系啊， 咁仲有几日咧就系、是、圣诞节啊嘛，咁、由呢一个圣诞节开始一轮嘅假期咧，咁啊香港人就好开心啦，因为大家咧可以休息一下。咁但系唔知道咁多位打工仔啊或者学生哥咧，会唔会有一个叫做假期综合症呢？如果唔觉意嘅话呢，哎呀咁就弊家伙啦。 点解放假咁开心嘅事都会突然之间衍生咗个综合症出嚟嘅？ 係呀、啊、即係呢个世界呢无奇不有，话俾你听啊。咁、呢个叫做假期综合症系啲咩嚟嘅呢？其实呢佢系有几个唔同嘅病症嘅。呢个病症全部都系同心理有关嘅。好啦，咁呢个心理就可以话俾你听啊，临近假期之前你会唔会有呢啲嘅症状？如果有嘅时候咧，可能你要特别小心。特别咧就系喺你放假之前，如果有嘅时候咧，有机会令到你呢段时间咧过得特别辛苦嘅，即系连侧边啲人都唔中意你嘅。咁系啲咩嚟嘅咧？嗱，原来佢有几个唔同嘅方向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原来你会喺呢一个叫做嘅假期综合症嘅时候咧，你会开始会有一种自我放弃嘅模式。你开始明白啦，所谓自我放弃嘅模式咧，即系人咧，会就嚟放假啦，开始变得颓废， 系咪？同埋冇乜要求啊嘛，开始诶是但 啦， 差唔多啫咁。 系啦，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咁噶嘛，临近放假之前仲喺度谂啊，放假嘅时候要做咩？我哋仲系会继续做广播噶嘛？ 系啊，我哋同埋咧，临放假之前咧，我哋系会赶起晒所有嘢咯，即系冇得自我放弃嘅，其实 系啦。如果我哋自我放弃咧，就直头系自我了断模式添啊！ 系啊系啊，拜拜咁啊！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自我放弃模式咧，有机会咧就系因为你中咗呢一个假期综合症啊，唔小心自己嘅心入边咧启动咗，咁你咧就要特别留意啦。点样留意咧？就系、是、你有冇发觉你自己嗰啲工作态度啊，或者学习开始散漫啊，好似系算啦、咁样。 你真系觉得自己会发觉到咩？我觉得唔会咯。通常咧，人哋发觉到身边嗰个人咁嘅。 咁都得，人哋發覺到都得，咁你起碼有人同你講翻啦，咁你知道發生咩事嘛，係咪先？好啦，咁呢個第一個你要注意咧，就係、是、你會開始會自我放棄，咁啊千祈唔好啦。好，第二個咧都係同差唔多嘅，就叫自我放棄，就係、是、叫自我放假模式嘅。 嚇、啊，已經就嚟放假啦喎，點樣自我放假？ 係啦，咁有啲咩特別嘅關鍵咧？佢就話一開口咧，你所有嘅説話都是跟放假是有关的。例如你翻工翻学跟屋企人讲，喂圣诞节我已经 plan 咗24号啦，喂圣诞节25号我諗住点啊，喂 Boxing Day 嘅时候我又已经諗住点啊，你所有嘅话题呢 都是圍繞住呢啲聖誕節同埋假期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咧叫做自我放假嘅模式。其實同你頭先嗰個自我放棄咧有少少相似嘅，咁都係同樣屬於呢個叫做假期綜合症嘅病徵嚟嘅。呢兩個都要小心啊，因為對你嘅工作嚟講咧，對你學習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障礙嘅。 係啊，同埋咧，我相信咧，如果咧真係有齊頭先講嗰兩個特點嘅話咧，你身邊嗰啲人咧應該都同你溝通會開始有障礙，因為已經溝通唔到， 正到大家諗住喂。临近放假之前搏杀啊，赶埋啲嘢啊， 跟住突然间有个好悠闲嘅咁啊， 系咯，嗰个唔系最后直路，嗰、那个直头已经放弃咗跑咯， 系啊，坐咗喺度， 系啦，好啦，仲有咧就系、是病征系咩咧？放假之前咧，成日都自嗨嘅。自嗨好容易理解啊，都系自嗨咧，即系突然之间咧喺工作嗰度咧，你会发现，喂、个人好似变得突然之间精神、啊，同头先咧完全相反。有啲咧就变得好颓废，有啲嘅话题咧就系完完全全都系同呢个放假有关。有啲咧你会发觉放假之前咧，哇，好似黑马咁样嘅，佢唔单止最后直路，佢最头直头系最后嗰十米嘅，变咗个系咁飙嘅时候咧，啲同事跟唔到啦。咁跟唔到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叫做自我放假之前自嗨嘅感觉咧，好容易令到一个人暴躁。虽然放假可以令到一个人好开心。但因为佢觉得即身边啲人支援唔到佢，咁令到佢就好担心咧。哎呀，我放假嘅时候会唔会放唔到咧？会唔会搞唔晒啲嘢咧？我会唔会好唔安乐咧？会唔会放假嘅时候仲收到老板电话咧？会唔会放假嘅时候就开始会有呢一种咁样叫做自嗨之后嘅叫做完全相反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咧都要注意就系放假系开心嘅，千祈唔好太开心。保持住呢个平常嘅心咧。咁去到你放假嘅时候就会稳阵啲啦。 我觉得咧，你头先嗰几个咧，除咗系放假前嘅一啲症候群之外咧，其实咧系临近假期尾声咧都有差不多嘅情况嘅。老细会唔会打电话嚟讲听日点咧？个假就嚟放完咯，咁点算咧？跟住就会开始咧，可能就会有翻工症候群啦，就系咧开始担心翻工嘅时候点啦，日日都讲住翻工之后要点。 吓嗱，仲有最后一个你听下先，好可唔可以咧？就系揾到喺你身边会有啲人都已经发现。 哦，你头先嗰几个我已经揾到啦。 你已经揾到啦， 系、 哎、啊，你真系识玩啊，识玩嘅一路听一路揾啦。 讲埋嗰个先啊， 就系你喺工作嘅环境入边，你会见到有啲嘅同事咧啊，好奇怪嘅，平时咧嘴嚼嚼，突然之间放假之前咧，佢发呆 吓， 系啦， 咁大反差， 系啦，无论系开会嘅定系点样啦，又同人讲嘢嘅时候咧，佢嘅节奏就开始减慢，而且脑筋开始变得。迟钝，中意咧就坐喺电脑台前面咧发呆，唔知做乜嘢。咁佢咧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是、你可以行过去佢身边嗰度，你留意一下到底佢上网嘅时候咧系唔系做紧工作嘅嘢？佢哋有机会发呆咧，系因为佢哋个心已经完全心不在焉地飞咗去假期嗰阵时嘅感觉。例如会揾下啲咩减价，又揾下有冇啲地方咧系买二送一啊。如果去食饭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地方系特别平啊？因为佢个心已经完全唔喺度啦，佢唔想参与你哋工作嘅任何一样嘢啊，唔会同你讲，又唔会谂住帮你埋个尾啊，唔会嘅。佢已经走咗，佢心已经离开咗呢个公司啦。 即系一个脱角嘅齿轮啊，已经自己走咗啦，碌走咗啦。 讲得好啱，系一个铁角嘅齿轮。咁呢个咧放假模式咧，其实就唔系咁好嘅。始终假期综合症咧，都系要我哋提醒俾我哋，就系话虽然嚟紧有假期，但系我哋应该保持住平常嘅工作态度，平时嘅节奏。咁样去到迎接你嗰个假期咧，就应该万无一失啦。 系咁啊！大家如果发觉咧，自己都有一啲头先阿白元浩讲嗰啲特点嘅话咧，咁啊自己谂下点处理咧，因为佢好似系冇解救方法噶嘛，系咪啊？ 冇噶。芭比，你讲咗一个重点噶，就系靠身边嘅朋友提醒你。 哦，即系如果我发觉你懒咗，我就喂，做乜你懒咗嘅咁样？ 冇错啦，嗱，一系识玩就系咁玩啦。一路听嘅时候，好似芭比咁，你已经揾到喺工作上面有边几个人系咁样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就叫我去同佢讲系嘛，谂住。 系啦，听众都一样噶。一路听嘅时候咧，揾到，哎，我揾到咯。咁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就揾借啲嘢咧，就提下佢。喂，我今朝咧听到晨光阿白元路同阿芭比喺度讲。有一个咧叫做咩啊？假期综合症。我怀疑你幻想咗啊！你要小心啲啊！如果唔系放假之前咧， 就好容易出意外啦。 系、哎、啊，跟住之后咧就再提一提佢，诶、哎，你可以重温翻神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你嗰个环节，咁就知噶啦。 梗系啦，咁难得白元浩打俾自己。 系啊，要好好记住呢一集录低佢先等我。好啦，唔该晒白元浩。 好啦，转头见。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神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神光第一线，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百科， 早上时间嚟到六点四十五分。呢、这个时候唔知道做紧乜嘢咧？听紧收音机嘅你都要注意住天气。新日录得气温十六度，相对湿度系96%。加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大家咧真系要多多留意啦。心底里咧，林慧都谂一谂，哎呀，点算呢？头先啊，白元浩先讲紧呢个假期嘅一个啲后群症吓，嗰啲症状会唔会同我今朝讲嘅呢个题目都有少少关系呢？话说我都因为应节嘅关系，你知啦，仲有度 re mi 三日就已经圣诞节平安夜噶啦。我今朝想同大家讲嘅呢，就系圣诞树啦。圣诞树咧，当然啦，好多人都会喺屋企。而家咧就有一啲系装置啦，叫做系一个摆设。但系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其实圣诞树咧喺好耐好耐之前，传统嘅圣诞树系点样嘅呢？原来咧，以前咧，基本上圣诞树咧系有一个严格嘅要求嘅，就系话咧佢系一定要系一棵常绿嘅植物。唔知系咪都系关啲二头嘢事咧，定系其实系想靓啲咧？例如好似松树咁样啦，以前嘅人咧都中意将一啲真嘅树木咧系搬入屋，又或者咧摆喺自己屋企嘅庭园嗰度，总之有啲多眼嘅位置啦。跟住咧就会好似而家嘅人咁样，用一啲圣诞嘅灯饰，又或者系彩色五彩缤纷嘅装饰物咧，就系帮棵树打扮一下。仲有一个重点，就系要喺佢上高摆一粒星星啦。当然啦，而家嘅人咧可能就会简化咗，用一啲咧可以循环再用嘅圣诞树。记得咧，之前小白都分享过一啲环保圣诞树嘅制作，又或者系大家可以用啲乜嘢方法去制作啦。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圣诞节摆任何嘅装饰都冇乜所谓，不过可以趁住无论有假期好冇假期好，喺呢一个都几浪漫嘅佳节嗰度咧，同你自己心爱嘅人、屋企人啦，或者系朋友讲一声圣诞快乐。咁样咧就已经系最好嘅送暖行动啦。人人都需要温暖嘅，唔系净系揽颈巾或者系饮一碗热汤嗰种温暖。一啲窝心嘅说话咧，可以令到人更加暖。好似而家咁样啦，就算系十六度嘅气温咧，依然个人都唔会觉得冻嘅。同大家讲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今日咧多云清凉，有几阵雨，而最高气温咧就系约19度，吹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仍然系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而圣诞日咧系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再提多次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星期六的气温16度，相对湿度是96%啊。 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那 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绘制图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生生不断的。 听过来自张敬轩的 On My Way， 看多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在室外的低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 96%， 这个时候要听一听一些关于营养学的知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我相信咧，由今日开始，甚至乎可能早两日已经开始咗咧，就是、有好多圣诞嘅聚会啦。咁啊，圣诞聚会咧，少不免咧就系、是、一啲咧圣诞嘅派对食物咧，哇，喺睇落都唔嘢少噶。 系啊，好多我都已经听到咧，身边好多人话又要订火鸡啦，跟住又可能又要整好多啲，哇，喺 pizza 啊，咩鸡翼啊，好多好多啲高油份，亦都高蛋白质嘅食物， 系同埋煎炸食物亦都少不了啦。甚至乎是酒精啊、汽水呢啲咧，哇！一听落都好 heavy 喎。 系啊， 咁但系其实火鸡先啦，我哋讲火鸡算唔算系一个健康嘅食物呢？ 火鸡其实系一个健康嘅食物嚟嘅。首先就系佢其实都系唔系炸嘅啦，佢系一个焗嘅食物啦。咁同埋本身火鸡嘅肉都系比较低脂嘅白肉嚟嘅。咁所以其实咧都系喺圣诞餐当中嚟讲咧，火鸡系一个较为健康嘅菜式嚟嘅。 但系虽然话健康啫，但系嗰个食肉嘅比例份量都有所限制啦，即系不能够话自己一个人去食晒全只火鸡噶嘛。 冇错，因为闲闲地一只火鸡都百九磅，哇！真系一个 family 細嘅咧，可能話啊，即係一家三四口嘅，其實一日內係冇可能食曬嘅，真係。 嗯，即係都要分開嚟食啦。 係、啊。 但係如果餐餐食住同一樣嘢，可能有啲悶、啊。 要諗下辦法咯，即係如果你話哦，嗰日我係食咗個新鮮熱辣嘅烤焗嘅一個火雞，咁、有剩嘅話，咁其實又可以有啲會比較西化啲嘅，佢哋 frozen 咗一盒盒分開咗啲肉，咁第日可以咧即係 defrost 咗佢，解凍咗佢之後，叉肉啊，愛嚟整三文治啊，咁佢哋中意可以撈啲即係沙律醬啊，或者有啲人會加少少嘅牛油果啊，配搭做個 sandwich 啦，咁或者其實亦都可愛嚟炒餸啊，做啲肉絲嘅菜式啊，咁其實都得嘅、 啊。你突然之間咁樣講咧，我就諗起咧聖誕季節咧喺啲餐廳咧，其實咧除咗話即係火雞係原隻食熱食之外咧、都幾常見係火雞沙律咯。 冇錯啊，係啊，係啊，係啊， 都可以試一試啦。冇錯，咁、但係火雞頭先講火雞嘅肉啦，火雞嘅皮又如何咧？ 咁皮就唔食㗎啦，所有我哋都係講健康飲食嚟講㗎啦，皮層就應該要去除咗佢、不過就如果你話焗火雞啦去咗個皮先焗嘅話就好乾啦，咁所以通常都會原皮去焗，保持住嗰個嘅濕潤啦，咁、但係食嗰陣時先去咗佢囉。 咁我除咗火雞之外呢，我就成日都覺得呢西式嘅 party food 呢好多係芝士含量好高嘅嘢、pizza 啦，或者係肉醬意粉上面都要冚好多芝士，甚至乎咧，我识得有啲朋友咧系芝士怪嚟噶，连咧呢个肉酱意粉咧 on top 都仲要再揀芝士粉，哇！我就觉得哇，好夸张喎呢一个食法。 冇錯啊，好多人其實唔知道咧，pizza 或者係一啲可能焗嘅肉醬意粉上面啲 cheese 咧係好高好高脂肪嘅。點解？因為芝士其實係濃縮嘅奶，咁同埋大部分嘅喺出面食到嘅芝士全部都係全脂芝士，係啦。即係我講啦，咁譬如好似即係我哋扎色仔嗰啲咧，咁大概兩粒零黐埋嘅一個 size 嘅芝士嚟講咧，其實都有兩三茶匙油喺入面㗎啦。 你唔好睇佢細細粒喎，佢個體積你都幻想唔到，竟然有兩三茶匙油咁誇張。 係啊，大概我哋講緊30克嘅 cheese 啦，咁就有兩三茶匙油，其實真係唔係少嘅油份嚟噶。 咁同埋咧，西式嘅食物好多時都係用好多油去炒啦，同埋焗啦。 冇錯，係啊，係。 pizza 嚟講，有冇話咧最唔健康嘅 pizza 係邊一款咧？ 有分健康啲啦，有分冇咁健康啦，亦都有分好唔健康嘅。 嗱，等我估先，係咪相對好嗰啲係啲三色椒啊？或者是啲蔬菜类呢？ 可以咁講嘅，咁首先就係其實要希望咧，就唔係嗰啲咩千島醬底啦，個醬用翻茄醬啦，咁頂咧就係啲食材儘量簡單啲，就素菜嗰啲頭先你所講嘅嗰啲嘅菜椒啊、蘑菇啊嗰啲嘅做主打，即係做一個叫做我哋嘅 vegetarian 素嘅咧，係好啲嘅，係啦。再唔係嘅話，就可能香港人都好中意啲咩菠蘿火腿啊、 夏威夷 pizza， 冇錯，或者海鮮嘅都係會較低脂，咁慢慢咧就變咗可能會肉 base 多啲啊，有香腸啊等等咧，又會高脂啲。咁而 assorted 啊，就係又肉又香腸啊，又加好多芝士啊，或者甚至乎仲有咩芝心嗰啲咧，係啦，咁嗰啲就真係超級犀利啦，即係要真係好有 quota 先能夠食啊！真係， 我有 quota 都不能夠成日食啊！但係 冇錯，係啦。 頭先講咗火雞啦，又講咗 pizza 啦，芝士類之外咧，我諗仲有一樣嘢咧都好常見，就係啲煎炸嘅食物啦。煎炸食物方面咧，系咪真系都不宜多食咧？吓， 会啊，始终都系又系索油啊嘛。咁我谂 party food 都系多有啲咩春卷啊、咖喱角、 炸薯条啊，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呢啲都系即系其实睇翻下当日啦，我都有阵时会教即系唔好食滞啦。其实都系咪一定好多时有咩平安夜有一餐、圣诞有一餐、Boxing Day 有一餐咁系啦。咁尽量都将啲食物嘅话即系拣选啲。冇咁高油份啦，系啦，或者就系睇下会可能晚餐系大家一个嘅 party 嘅，会食得多，晏昼食清少少，系啦，留翻少少啲肉嘅 quota 啊，或者油份嘅 quota 咧，摆落夜晚度，咁就冇咁容易超标，或者其实超唔超标都可能有啲人唔介意啦，但系食滞都好怕噶嘛，食滞咗要去睇医生系咪？ 好辛苦啊，同埋吓，咁啊，同埋咧开 party 我咧即系不外乎都系嗰几类嘅食物啦，即系可能都系话有啲粉面类嘅，有啲系 pizza 类嘅，又或者可能系有啲咧，如果系小朋友带翻学咧，就可能系嗰啲菠萝肠仔啊、寿司啊、啫喱糖等等啦。最唔应该掂嘅系边一类呢？

唱得跳得的三对组合 Wins Star Pump 加上 Lead 贵手打造圣诞的主题作品 The Christmas So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除咗直播室入边咧有林慧之外，亦都有 Didi。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Barbie。 今朝早咧嘅一啲路面情况就要交俾 Didi 同我哋讲一讲先。 好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咁啊，今朝早咧将军澳隧道咧出观塘咧有翻车龙啊，琴日就冇喎，今日咧就有嘅比较特别啊。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而公主道过海咧，即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咧开始车多。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近骏发花园嗰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另外旺角道由于有渠务急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嘅。咁啊，经过要小心啦。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嗯，暂时都还好啦吓、嗯，不过咧即系唔讲过头说话啦。希望今日都可以路路畅通啦。 长辈教落噶吓， 系啊，真系真系。不过我想讲咧，其实讲到交通咧比较可能挤塞啊，或者人多嘅情况咧，应该过几日咧就真系会时有发生啊呢啲情况。 是啊，逢亲节日之前交通都会非常之繁忙 的。嗯，其实我自己预料应该今晚呢，即可能去到啲傍晚时分或者晏昼都已经开始会有呢啲情况。因为今日话说做冬㗎嘛，好多人都会。咁呢我好记得呢以往我自己做冬嘅时候返屋企呢，哇啲交通呢直情係多车到呢。咁所以即其实我自己都会尽量呢选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虽然可能呢即喺密嘅班次底下呢都依然係要等几班车先上到。咁但係都总好过塞咗喺条马路度咁淹闷喎。 啱啊！尤其是揸车咧，例如你唔系同父母一齐住啦，去同佢食饭咧，哇！又冇停车场啦，你等都有排等啊，你又唔可以违泊喎。咁所以大时大节咧，就最好咧，好似你咁讲，最好就坐公共交通工具。你揸车真系好危险啊！尤其是即系等成个钟头啊，我都试过等屋企人上嚟食饭，佢泊唔到车，等成个几钟头都上唔到嚟啊！跟住我劝佢，不如下次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啦。 系啊，我呢几样嘢都有试过，即系有试过坐私家车啦，有试过坐的士啦，有试过真系坐一啲譬如铁路啊或者巴士啦，我几样嘢都有试过嘅。跟住我自己最后咧就总括嚟讲咧，如果系真系要咁样塞法喺个路面度咧，首先咧即系你会觉得啊，如果自己揸车咧真系好惨噶。反而咧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我个感觉反而仲觉得快啲嘅，因为咧譬如我自己最嬲尾咧，我自己就比较中意铁路嘅，因为咧我会觉得佢好似即系塞极咧，其实佢唔会塞车咯，你只系等多几班车就上到啦，就唔会话真系棘在中间嗰个感觉就唔上唔落咁样咯。 系啊，所以逢新节大家尤其是今日做冬啊，开开心心咧，就最好咧就系搭公共交通工具，避免呢个挤塞嘅情况。 系啊，不过都要睇翻你自己所在位置啦。即系虽然交通网络咧真系四通八达嘅，咁但系譬如话我自己因为就铁路沿线，咁所以我就即系铁路啦。咁有好多地方可能就巴士啊，或者小巴或者其他唔同嘅交通工具，咁都系睇翻你自己嘅需要同埋你自己即系到底系咪即系去到嗰个地方。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地方咧，如果你要去嘅话咧，那个人嘅经验应该都唔同嘅。有啲地方可能咧系即系私家车系最快嘅，有啲可能是完全不塞的路面，所以你自己都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路线。 对，说得对，因为你有些住的不是沿线，即是不是沿着铁路的嘛，好像我住的地方那样，落了港铁都要再转车的。其实呢等得久呢，不如呢行得可能还快。 是啊， 步行还快。好像昨天的经验就是说，等我的亲戚来我家吃饭，他等小巴， 等咗成七個字啊，跟住我同佢講，其實你行嚟咧都係三個字啫嘛，係咪有著數先？三個字喎、啊，咁我你下次不如行嚟仲好啦。 係啊，如果唔係長者或者即係健步如飛嘅人士咧、嗯，就真係可以選擇自己靠雙腳就去到目的地啦。 係啊，你又講得啱喎、啊。當然好多時候要睇自己情況啦，冇、 嗯、 錯， 嗯、 對， 啱、嗯、啊，啱啊。嗱，咁不過佳節嘅時候咧，我都知道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安排啦。咁、嗯、今年咧就少咗個活動可以選擇咯。 係啦、啊，第三年取消咗煙花啊、 嗯， 有冇失望啊 ，Barbie？ 我咧就自從去過一次咁大把咧，我其實都係最多喺電視嗰度做觀眾嘅啫。 哦，你嗰次去係咪好多人啊？逼得好犀利 啊！多人啊，多人。其實咧，我呢啲大型佳節活動咧，我即係我諗我。都是大概去過一兩次啦，咁、嗯、都唔係為工作嘅，其中有一次為工作啦。咁但係咧嗰時就同啲同學仔就係中學嘅時候啦，我話貪得意，不如去試下感受下個氣氛啦咁。嗱，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就唔帶我去嘅、 哦， 因為成日都話好危險，即係喺啲咁擠迫嘅環境，一來驚走失啦，二來因為小朋友的高度咧，其實如果你唔抱起佢咧，喺個咁逼嘅人群裏邊咧， 根本睇唔到， 都幾難受嘅。可能我細路仔即係睇到嘅視線都係人啦、背脊啦同埋人啦咁。咁、嗯、所以咧，我屋企人就話：，呢啲咁危险嘅活动咧，等你自己大个就去啦。咁、 嗯、 所以当其时我读书咧，就真系啊，等我大个嘅时候就去做呢啲见识下啦咁。咁见识完之后一次，我觉得就好够啦。 因为真系 系啊，其实你睇过可能一段好短嘅时间，十零分钟、廿、嗯、分钟，但系你可能逼咗三个钟先翻到屋企咯。 咁你有冇带女去睇啊？即系冇啊？ 冇啊！我都暂时未做呢一个举动住，因为小朋友习惯早瞓啊嘛。 系啊，我就有嘅，系因为我人比较中意热闹，咁、 嗯、 我都会好似特登会去逼嘅。咁不过咁样逼过一次之后咧。跟住我就唔逼啦，我嗰次咧就特登系 book 间酒店去睇啦、 哦， 但以后都唔使，你知点解？ 点解咧？ 我系睇到个烟花，但我完全听唔到声啊！我觉得自己好傻， 自己配翻音咯，要或者 其实冇咗嗰种声咧，个感觉咧系完全 都系嘅，系嘅， 系啊！咁所以我就去过逼过一次，咁我就冇再逼啦、 嗯。 去过 book 过酒店一次，我亦都冇再咁样做啦。咁但系咧，咪试下好似你咁讲咯，乖乖坐喺屋企睇下烟花算啦，睇下电视机 都系唔同嘅体验嚟嘅，我觉得。 系啊， 即系无论系唔系真系外出活动都好啦。我覺得都可以一起歡度佳節嘅， 冇錯。咁點解講煙花咧？講翻啦，之前咧逢親放煙花咧，尖沙咀周圍都係封路嘅、 嗯， 就影響到交通咧就會比較繁忙嘅，比較擠塞咯。咁所以今年咧就提一提大家啦，年初二就冇煙花匯演，咁、 嗯、 尖沙咀啊、銅鑼灣一帶咧都冇封路嘅。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適逢一啲佳節嘅時候咧，安排一啲適切嘅活動。我自己係最中意舒舒服服嘅，最好就喺屋企自己即係打邊爐又好咩都好咧，簡簡單單食一餐我就好滿足㗎啦。 咁啊好啊，總之簡單與唔簡單都自己選擇咯，開心就得啦，嗬。 冇錯冇錯，唔該曬 Didi。咁、嗯、天氣方面咧，問下阿 O 咯，早晨啊 O。 喂，早晨啊 ，Papi，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邊而家點啊？天氣？ 喂，今日出邊啲天氣都好凍下，好似真係驟降咗幾度咧、 嗯， 就唔係好適應。其實琴晚開始咧，落完嗰一陣雨咧，都已經啊。是冻了好多啦，咁所以即係都体谅㗎，头先阿 Didi 话有个朋友叫佢咩呀，即係唔好搭小巴行去佢屋企，行到街 OK 呀，冻㗎嘛，有落雨。 係呀係呀係呀。 搭车啦，嗱呢个都系重要嘅，咁所以今日呢、 嗯、 等车嘅朋友都相对多少少，因为依家此一嚟讲呢，喺九龙区都仲有啲微微雨呀，咁、 嗯、 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呢都要带备雨具啦，咁呢、這个都要留意翻，第二就注意保暖咯。咁今晚咧就一定暖嘅，因为一定会传统啊做冬啊嘛，咁啊会食啲做冬嘅菜式啦，一家人啊自然会暖粒粒嘅，咁啊即系互相问候下啦，咁啊相聚下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有几样嘢都要做噶啦，嗱老板又早啲放翻啲员工翻屋企啦 ，check 早啲收工啦， 系、嗯、啊， 第二早啲去买餸啦， 系啊，好多嘢准备啊， 早啲搵到架车搭翻去要做冬嘅地方啦，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啦，咁、 嗯、 啊详细天气交翻俾Barbie 帮我哋讲讲佢， 好啊，唔该晒哦，今日咧就系多云清凉，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有19度，吹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噶。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气温就会逐渐回升了。圣诞日北风会增强，下周初天气会显著转冷的。室外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9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去到2至3，属于低水平。再提一提你的就是一号戒备信号严正生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好开心啊！一年咁多个礼拜咧，同阿周博士讲紧呢个九型人格，咁啊，等大家咧都可以了解下自己啦，同埋身边人到底个性格系点样，咁啊，从而咧将最好嗰方面咧表现出嚟，唔好啊，或者一啲比较差啲嗰方面咧，就尽量就去改善咗佢啦。咁我哋咧其实今日就讲到第八号噶啦。已经到底八号型人格咧有啲咩特质咧？周博士 系啊，嗱，八号咧就系我叫力量型嘅强者啊。八号嘅特质咧就觉得呢个世界好唔公平，非常之唔公平吓，即系好多人俾人哈哈霸霸，一定要权力，有权力先得嘅。你唔喺佢位置，你唔系做老板，你就收声噶啦，你俾人揼，俾人恰嘅。所以八号好觉得要自力更生，我一定要强。 系 同三号要赢是不一样的，一号要啱，二号要爱，三号要赢，四五六七唔讲啦，八就要强，所以佢是很重量级的，重剂量的。 嗱， 佢个人一定大只，可以细细粒，但系讲嘢很豪气嘅，据理力力争嘅。 系， 即系如果有啲咩冲突咧，第一个跳出嚟，咩事？你想点？即系咁样讲嘢嘅。 系， 甚至佢靓妹细细粒咧，佢唔射嚟嘅。我听嗰啲故事真系笑到我抽筋。一个五尺高嘅女子。去酒吧同班朋友傾偈，有啲左青龍右白虎紋身人士喺度嗌交，居然呢個五尺嘅女子自己彈咗出嚟，你做咩？你咁點先？你咁唔啱喎！你咁想點點？我後面啲朋友嚇到真係飆尿啊！大佬，你人哋輕輕一嘢揼扁你啊！但係佢真係，但係佢最有趣，即係佢勢好強啊！其他人以为你是啲咩江湖大佬， 系咯，你咁都夠膽出嚟同我讲？ 系啊，嗰两个大隻佬反而褪后咗半步，唔敢喐佢，即因为佢势太劲啦，佢太自然就冲咗出嚟啦。 系 系系，嗱，呢个就好讲到八号型号嗰个特质啊。 系， 佢性格好鲜明，不留情面，佢企硬嘅，同埋好欣赏企硬嘅人，佢好有地盘意识，好中意保护弱小，好善于激励团队，即系。好 motivational， 好有领袖风范，好中意带领团队。 系咪都有啲正义感咧？周华山博士算唔算咧？即系佢咁 正义感啊？ 系啊， 我绝对系啊，非常强嘅正义感啊，同埋去得好尽噶。你讲正义感就系啦，嗱，佢最讨厌咧，你呃我，你做咩讲啲唔讲啲啊？讲啊，咩事啊？你咪去滚啊！你讲俾我听啊，唔紧要啊，出声啊！即系嗱，呢个有啲夸张啊，但系你明白我意思，佢嗰个能量系咁噶，佢系嗰种能量啊！你最紧要唔好呃我。但亦都因此咧，八号好惨，我咁讲，我识咗几个八号嘅，即系佢收好多投诉啊，俾人话你好恶啊，你唔理我感受啊，但八号，我点冇你感受？你而家讲俾我听，我几时对你恶啊？你出声啊！佢真系唔知咁样系好令到有啲人好受伤害，你明唔明啊？嗱，我正话真系夸张少少，我刻意咁讲，我想大家明到就系。八号是一种好啊！我举一个再夸张啲嘅例子，嗱，依个系夸张嘅，我要强调先吓，但系真人真事嚟嘅，一个老板同我讲嘅，一个大老板，佢有一日同我，唉，我班员工，我嗰十几个僆全部都废嘅，我琴晚都发梦啊，哇，好惨，好 h i 呢十几个员工喺三年一字排一阵，然后冲埋每人冚一把，爽啊，好爽啊， 系， 嗱，依个就系一个唔健康嘅八号会有嘅情况。 是 另一个八号同我讲，佢就系亲口讲，佢话山，我觉得我是一个活火山嚟嘅。 嗯， 你唔好惹我， 因为佢好刚烈，系咪啊？就系佢嗰种嘅气势咧，令到其实原来佢哋可能都即系啲怒火都比较劲咁样。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八号要小心，八号要嗱，八学二嗰种关心其他人啦，因为八号容易忽略咗其他人嘅需要，容易忽略咗其他人嘅感受，而八号亦都好容易逃避自己的脆弱，八号去到咁强咧，八号里面其实好有爱嘅，好想爱嘅世界，好想保护呢个世界，但系佢好接受唔到自己好弱鸡，好痛，佢觉得自己好冇用啊，所以佢往往用一个好强嘅包装去掩饰，去逃避佢内心嘅痛吓，所以八号嘅出路咧，要俾自己多啲安静啦、静心啦，一个人连结翻成长时候嘅痛，睇到佢唔需要咁强。佢都係值得被愛嘅，佢都係有價值嘅。咁呢個係八號值得留意嘅地方。 咁如果身邊嘅朋友或者伴侶係八號嘅，我應該點樣同佢相處好呢？ 係啦，嗱，如果身邊係八咧，值得留意啦。第一，當佢好大聲或者一嘢唔係咁啊，搞錯啊，死蠢嘅時候，當佢去到咁強烈咧，唔好介意啊，佢唔知啊。 係係係。 佢唔係覺得佢踩緊你攻擊緊你，即係佢嗰度火係佢自己嘅，同你冇關嘅。 嗯， 當然我適當地需要表白翻俾佢聽嘅，就係、是、就唔需要攻擊翻佢。 嗯， 即係我哋自己要企得住穩陣腳，即係唔需要覺得佢係傷害你，佢人好好卑賤啊等等，唔係咁樣嘅 嚇。 咁、 嗯 啊、我哋要理解，而適當地需要讓八號收到嘅。如果你有唔舒服嘅時候，讓一啦。啊，邊個啊？你上次咁講嘅，其實我覺得好 hurt 咯。 係。 你一冲埋嚟就话我死蠢啦， 嗯， 我觉得好难受等等，咁八号就我识好多八号都系噶，其实好好即系个情绪容易反复啊，就系、是、因为佢当佢睇到自己系咁嘅时候，佢会好内疚，佢会好辛苦嘅， 嗯， 吓、啊、咁所以其实难听啲讲系恶如头脑衬底啊，佢显露出嚟就大恶咁嘅， 系 其实里面好脆弱嘅啫， 吓 咁、啊、所以锡住佢啊，咁啊当然八号都需要学习嘅，佢识得需要连结翻内在嘅伤痛。真的不需要将自己即系企到咁行咯，咁呢个都系八号值得学习。 系有一个规格喺度，成日都嗬，要扮到好强咁样，都几辛苦嘅。咁希望可以帮佢揾到一个、情绪嘅出口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咧就讲到最后一个咯，九号仔到底呢个九型人格去到第九号有啲咩特性呢？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下。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等我再现实并非爱情都 听过嚟自吴若希嘅《火和火柴》。早晨啊， 鸡和鸡髀，菜和发菜， 好破坏个气氛、啊。 菜和发菜，鸡和鸡髀，做东要食乜嘢？食边几味啊？ 都系好嘢嚟 嘅， 鸡和鸡髀都系唔错嘅选择。 鸡和鸡髀，菜和发菜都系都系唔错嘅选择啊！吓， 系啊。 我妈咪就会煲花胶汤、嗯，都系啲近几年嘅最中意饮嘅一样嘢。因为咧，平时喺嗰啲乜乜糖嗰啲饮咧，咪一包包嘅。 哦，你有饮过呢啲啊？ 有，我都好养生噶、 嗯。你都好识滋补喎、啊，真系。 我啲皮肤好 唔错，唔错系啊。 头发又多翻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 都系 要 自己滋补下。哎呀，你又啱、 啊。同个车一样啊，个车揸得多咁点啊？你唔保养就坏噶啦。 系啊，都要好好爱护佢嘅。不过今晚咧，大家就好好咁样享受啦。今晚冬至嗰餐饭，我而家都已经开始流紧口水啦。听阿 O 讲嗰啲菜色正啊！ 今日系12月21日，星期二，农历11月18，24节气之中嘅冬至，适宜纳采、掘井、安藏、交易、纳卷、结网、理发、放水， 算系好过琴日啦。 每一日都会好过琴日嘅。今日忌安门、动土、破土、行丧、安葬、成服， 我会记住的了， 不用太担心的。今日都是填字游戏日， 我会在游戏中学习，增长自己知识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雷伊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中午前后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住雷伊靠近广东沿岸，它会继续减弱。除非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否则发出3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天文台又话，同雷伊相关的雨带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英国新增91,7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在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高，再多44名患者死亡。首相约翰逊召开内阁会议之后表示，内阁成员同意目前情况非常艰难，伦敦的 Omicron 病例和住院人数急升，政府将不停审视数据，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保障公众和医护人员的可能性。如果有需要，会毫不犹豫行动，又敦促民众接种疫苗。白金汉宫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决定今年在温莎堡，而不是过往的桑德灵厄姆过圣诞。届时女王的家人会前往温莎堡探访，并遵循所有适当的措施。五眼联盟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元素受侵蚀表达严重关注，并继续就港区国安法产生的广泛寒蝉效应以及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限制表达严重关注，敦促中国尊重包括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香港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严正谴责。发言人说，在新选举制度保障下，立法会选举回归选贤与能，为民做事的初心，又指爱国者治理是国际公认的基本政治伦理。有关政客一再搬出国安法所谓寒蝉效应等陈词滥调，只会更暴露他们不甘于香港吹稳吹治的阴暗心理， 發言人又強調，中英聯合聲明同英方有關的條款已經履行完畢，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沒有主權、沒有治權、亦沒有監督權。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7點，熱帶低氣壓雷伊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210公里，即是北緯 20.5 度，東經 13.7 度附近，預料向東北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並繼續減弱。按照現時預測，雷伊會在今天中午前後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內掠過，隨著雷伊靠近廣東沿岸，它的強度將繼續減弱，除非本港風力顯著增強，否則發出3號強風信號機會不大。同雷伊相關的雨帶今日會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另外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測本港今日多雲清涼，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一兩陣雨，氣温逐漸回升，聖誕日北風增強，下周初天氣顯著轉冷。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嗰段咧就行車緩慢，車龍排到去新墟。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都係車多，車龍排到去泥圍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去到進景園。咁喺封路方面，旺角道因為有渠務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廣東道嘅部分行車線咧需要封閉，經過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 精选，翻唔到上嚟，会唔会其实系另一种解脱呢？ 爱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 向下沉究竟是什么感觉的呢？ Vince 说就好像这首歌这样唞不到气的，但特别在这首歌所描述的下沉不是被逼，反而是置身当中的人不愿意抽离，为爱愿意深陷其中。 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 ，Pink of Ricky， 监制 C.N.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上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咏儿《沉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我哋三五成群觉得冬至最好食嘅，梗系食字啦！ 大家千祈唔好迟到 ，Don't be late。 就算塞车都唔好嬲 ，Don't be angry。 我就觉得最紧要系冬甩啦， 唔好甩底。 聪明，同埋我想食冬甩做甜品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今日讲下呢个啦，临近年尾啊，讲下呢个2021年啊年度热搜嘅呢啲叫字眼咁样啊吓，咁啊嗰啲字眼就通常都系 出得街噶嘛， 出得街全部都出得街。 而家我好担心嘅，因为好多时候啲热搜嘅字眼咧，系咁又唔知道有啲咩又即系又问候其他人啊啲咁样。 冇，依家全部都好正面。 好正面，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因为大家都释出咗一啲善意啦喺网络嗰度。 好啊， 系啦，咁啊第一名啦，先讲第一。世一啦，即系世界第一啦， 系呢个我识， 系啦，即系万岁咁嘅意思啦，即系世界第一。 即系譬如钟哥世一，咁即系话钟哥系世界第一嘅，咁即系代表系觉得佢好劲咯， 系啦咁样。不过有好多字眼咧，我自己都唔系好明嘅，即系好多唔同嘅字母啊拼凑埋一齐咧，嗰啲我就唔系好解读得到。例如啊，唔好例如啦，我都唔识解读，何必攞出嚟讲咧？系啊，不过第二位咧就系呢个区块链啊。即係製作嘅一個藝術嘅一個叫做應用模式啦，叫 NFT。因為依家好多藝術品咧都轉向咧數碼化，咁佢咧嗰個價值嘅衍生咧就變咗 NFT 嘅一個咁嘅模式。可能遲啲你買一個圖像一個 GIF 咁先算啦，佢都會用呢啲嘅形式去呈現，咁入面都牽涉一啲加密貨幣嘅區塊鏈技術咁樣啦。嗱，詳細我真係冇叫我講，我真係到呢度停一停啦。 將嗰件物品啊，变成数码化俾你啊嘛， 系啦系啦，继而数码化之后就用翻数码嘅方法去收你钱。 嗱，呢个咧我成日都话，好似有啲多余啊，即系当然唔系同今日我讲个题目有关，系关于呢样嘢有关。我买一件嘢，但你唔系俾嗰件嘢我，你系将佢数码咗俾我。 系啊系啊， 咁我嗰件仲系咪嗰件嘢啊？ 系啦， 即系其实已经唔系嗰件，你好哲学嘅问题啊，已经唔系嗰件嘢嚟噶啦嘛。 系啊， 咁点解仲要收我钱咧？ 系啊，咁不过咧就真系有一个虚拟世界嗰度你拥有咗咯，嗰个拥有咧仲要你惊俾人偷噶。所以咧，你要設立一個虛擬嘅荷包。 嗱， 嗰個虛擬嘅荷包咧，就係一個 wallet 嚟嘅，俾你袋住嗰個虛擬嘅圖片。 我本身呢件事係實實在在一嚿嘢，你虛擬咗俾我，然之後你再要我虛擬翻啲嘢俾你。 係啊， 你再虛擬翻啲嘢俾我，驚人哋偷。 係啊， 咁你話件事係幾奇怪咧？ 我都覺得係㗎，係啊。咁但係。事情就真係咁樣發生咯，係啊，喂，有啲咧就喺內地傳落嚟嘅 YYDS 啊，呢個 YYDS 係乜嘢嘅意思咧？俾你哋估下啦，因為我都唔係好明白嘅咁樣，係啦， 淨係頭嗰兩個字係 讚美嘅，但係讚美嘅，放心啊 ，YYDS 係讚美嘅，係啦， 係咪咩咩的說咁樣啊？ 哦， 即係咪啲國語求啲字嚟㗎？ 喂，崔傑彤真係好有慧根喎，佢真係齋估都估到個 meaning 喎， 唔係佢聰明嘅。 你耳仔兜兜咁，果然系一个聪明女嚟嘅。睇你个造型啊，真系就知道你聪明啦。 咁系咩咩的说？ 唔系乜乜的说， 系 咩啊 ？YYDS。中哥你估唔估啊？ 估唔到啊！ 呢个推演就得噶。 我冇办法去到啊 Kitty 嗰个 level 噶嘛。 Y 系咩啊？国语拼音 Y Y 系咩啊 ？Y Y 永远 永远 的神 咩啊？ 永远的神啊！ 永远的神 系啊！永远的神啊 ！Y Y D S 嗱，通常咧内地嘅网民系咁样应用嘅，就系咧诶嗰样嘢真系好食啊！中哥带我哋去食韩烧啊！哇，嗰间韩烧好食到咧～永远的神啊，就会加上呢个 YYDS 嘅意思， 吓、 啊、情况就同世界第一一样咯、 啊。 所以你唔好相信啲人话永远爱你啊，因为呢啲所谓嘅永远咧，永远都仲有一个永远喺后边嘅。 系啊， 你今日食咗呢间铺头，跟住你就话哇佢永远的神咯、啊，跟住听日食咗另外一间更加好食嘅，跟住嗰间又系永远的神、啊。 呢 slow 紧嚟嘅啫嘛， 系咯， 系啊， 咁即系永远冇永远咯。 但呢个就真系要学识啊，原来 YYDS 系咁嘅意思。咁啊，仲有一个叫做 NSDD。咁样啊吓，咁啊都系咁样缩写嘅，咁啊但又用翻国语嘅拼音，你会点拼啊 ？N S D D 系啦，就系话啊个应用系咁样嘅。 嚟 啊，钟哥你讲， 唔系俾 个 例子先，俾个例子。 钟哥你讲一样嘢，讲一样嘢， 讲一样嘢啊， 系 啊，苹果啦， 苹果系乜嘢啊？ 香蕉 系啦，要描述嘅，要描述嘅， 要描述噶， 系描述。 红色皮 系啊， 有粒顶。 哦，好啦，咁我就可以用啦 ，N S D D。 啊，我估到啦， 系。 你说的对， 哇！唔够你玩啦、啊，你系股神喎、啊，睇嚟。 我唔想喺呢度系股神、啊， 好叻喎、啊，张杰棠。 现实世界估唔到唔系、 啊， 哇！你啲国语拼音都好一流、啊，睇嚟、我有个节目啱你做、啊，可以引荐你过去做、啊。 国语一分钟， 系啊，普通话一分钟， 笑谈普通话， 真系你说得对啊，就系咁啊！网络用语下边留言，即系譬如表述一件事啦，话譬如中国队好劲。抽啊，好叻啊，咁样咁下边咧啲网民就会话你说得对 ，NSDD 咁样，咁啊同一样嘅推演咧，有埋第三个呢个网络嘅潮语啦， 即系呢一类型咁样嘅推演同譬如真系用英文嗰种嘅玩法其实一样嘅，即系我呢个用咗普通话， 系即系譬如 talk to you later 咁都系 投 嗰个，系啊， 咁你内地都可以有 都可以投 自己英文嘅一个配音噶 ，talk to you later 系 TTYL 系，点解我讲咗 TTLT？ 唔紧要， 唔紧要噶， 学下咯。 你 系 永远的神啊嘛， 永远的神啊嘛。你说 你说得 对，系你可以拼合咁样用 Y Y D S， 再加呢个连续技，好似我哋旧时僆仔打街霸咁 样。 第三个系咩？ 第三个系 D B Q， D B Q 唔系 B B Q 啊 ，D B Q 又系国语嚟噶。 系啦，又系咁啊，推演落去。 一开三啊， 咁啊推演落去，咁啊应用系点样咧？咁譬如咧，你闹我啦。 嗯， 闹我 你好衰啊！ 你好衰嘅， 系啦，咁我就会用 D B Q。 嗯， 对不起。 哇，咁你都知道你直情可以喺内地生活啊，崔杰棠，好叻啊你 ！Kitty 先至系永远的神啊！ 喂，你真系 Y Y T S 得对啊！ 好嘢好嘢，恭喜恭喜！ 细个有俾心机读书， 你先系细一啊！原来 哇，好嘢、啊！ 我哋灵活运用啊，将四个不停嘅潮语。会唔会系我叻啲啊？ 你叻啲啊！你说得对啊！ 呢几分钟嘅谈话咧，我反而记唔到阿欧静话讲过有啲乜嘢。 系啊， 我反而记到阿 Kitty 好叻啊！ 系啊， 多谢你啊！ 另眼相看， 都要有啲下巴往佢面上贴近 你。冇咁 讲 啊！ 系咪呢个戏剧做得好 效果嚟嘅啫？ 呢个戏剧 做得 好，而家 Kitty 即刻变咗一个金人啊！金晒贴咗金喎， 系啊，金人好啦，唔好做小金人啊！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似乎不要够，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罕见的静，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不要哭，向下沉。 水泳二嘅沉溺啊，咁啊，钟哥同埋 Barbie 同你哋倾下之前咧，揾埋呢位朋友出嚟啊！ 诶，边个？边个？ 小白 喺度，我未嗌我啊嘛，我位比卡超 friend 嚟，你唔嗌我唔弹。 咪要加多句啊，出嚟啦，小白。 唔系我喺做节目咧，成日都有啲人讲话喺电话旁边嘅边个咩？喺电话旁边嘅小白。点解会喺电话旁边咧？呢句说话真系勾到无伦啊！你个以前嘅电话系固网电话，你就要喺电话旁边啊嘛，因为你要听电话啊嘛。而家小白你去到上山顶又得，你潜咗落水都得噶。 嗯， 系啊，唔使喺电话旁边啊嘛，因为电话喺你旁边啊嘛，已经。 冇错啦，咁好似我而家咁，突然之间你话攞住哆啦 A 梦嗰个随意门去咗日本打翻嚟又得，系咪？即系大家梦寐以求。 你咁样我真系会幻想你而家系日本嘅。 想啊，你一个城啫，最多系嘛？ 喺边个城都好啦，咁但系咧，即系睇一睇嘅时候咧。有一樣嘢都好想同阿鐘哥今日朝頭早咧特別要講下， 嗯， 啊點解又話要揾徐意門又成咧？因為其實今年咧受到疫情嘅關係啦，都係幾 sad 嘅一年嚟嘅。所謂 sad 嘅意思即係話咧，喺我哋好多人心目中會覺得，喂呢、這個地方都唔錯、啊，即係講嘅地方除咗係我哋中意去嘅旅遊景點之外咧，就係、是、我哋會去嘅一啲特別嘅可能 shopping 嘅地方啦，可能會令到我哋有好多體驗體會嘅地方咧。在今年都是因为疫情关系而消失了的。 嗯、 例如是什么呢，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我们喜欢去、日本的时候大家喜欢浸温泉，那我们回顾回原来2021年的时候都有一些呢是我们、很多香港人喜欢去的，例如就是那个大江户温泉蜜月其实又执笠啦。 执了啦，是啊。 是啦，那又执笠啦。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真是中哥一讲呢就真的搞不定。 边个啊？ 时代同埋呢一个秋叶原， 哦，系、哦、啊，好多铺头执咗啊， 系啊，嗱，百货公司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手指嗰个咧，咁啊又执笠啦，乜、时代添？其实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好多回忆喎。 系啊，嗰只东京，我东京手啊嘛，嗰只 系啦，东京嘅手啊嘛。 嗯， 咁我谂我哋直播室入边都应该几，我哋几位都去过啊嘛。 去晒，都去过，时代嗰间都有去过。 系啊，以前咧，我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會覺得佢除咗係有好多生活上嘅嘢買到之外啦，就會覺得啊，佢哋嗰啲中意佢原因就係因為中意佢嗰個入邊好多創新嘅 design， 因為佢哋有佢哋自己公司系列嘅設計師去到揾好多唔同一啲特別嘅點子，去到發明咗一啲小發明。我哋成日都話咧，其實發明唔係話一定要做架火箭出嚟咁先叫叻噶嘛，好多生活上嘅細節啦，例如一個指甲鉗佢嘅形狀啊。甚至乎我哋喺呢一個花位嘅時候，一把鉸剪佢都可以咧，就係、是、做到好特別細心，令到你用起上嚟好舒服。咁我諗咧，其實呢一間嘅公司咧，因為佢哋有佢哋自己設計師嘅，就特別咧有一種貼心嘅設計俾我哋，令到我哋中意佢咯。 你有冇讚過一個發明指甲鉗嘅人，或者改良指甲鉗嘅人叻啊？你唔會啊？你都系会赚翻个整火箭嗰个嘅啫， 同埋做电能车系嘛？ 整个电能车，你会 宇宙啊，系啊， 啊咩移民啲人上火星哇，好叻！ 佢哋又系同一班人嚟嘅。 喂，不过咧，即系指甲钳咧，题外话咧，都系一个咧几劲嘅一个mechanism 嚟嘅。即系当年咧喺机械嘅应用嗰度咧，佢系用紧嗰个有啲机械嘅运作，系用紧啲杠杆啊，点样油压啊咁样先。其实嗰嚿咁细嚿嘅嘢咧，其实都系 好勁嘅，喺當年嘅發明入邊。 其實有好多呢啲細細微微嘅嘢咧，我哋冇讚過發明人噶啦，譬如指甲鉗， 係 簡單如一個髮夾。即系发夹嘅发明对女士嚟讲咧，真系哇好劲， 非常有用，我都觉得系，应该要赞下嘅。 系啊，但系冇人赞佢发明，哇吓你好叻啊，冇 嘅。 我 其实搵唔到个根源喺边度发明噶啦。 即系有某啲科学家嘅，其实有啲人系好劲嘅，不过随住历史嘅演进，因为嗰一样嘢已经唔再超级重要。嗱，我举个譬如啊，譬如圆规咁先算啦。圆规一样好劲嘅嘢嘅，你旧时咧如果冇圆规嘅帮助咧，你点样白手都画唔到一个冚铁嘅圆形噶嘛？ 而家仲几多人记得？圆规啊，圆方你就知道喺边嘅啫。 我知 圆规唔记得咗噶。 但系圆规嘅发明都系嗰阵时喺科学嘅研究上面超级大嘅一个进程嚟噶，真系。 系啊，如果你话圆规咧，我记得以前咧冇圆规嘅年代，啲人都系攞住啲针笃落去，跟住攞支笔咁样就 拉条绳咯， 系 啦，系啦，系啦。 咁啊，畫咗嗰個嘅圓形出嚟㗎。不過頭先你講嘅指甲鉗咧，其實指甲鉗去到今日咧，我哋仲以為係喂都已經發明完啦。 題外話講開嗰個圓規咧，你哋以前上堂嘅時候，學校係用黑板定用即 係黑板？ 黑 板，黑 板，你有冇見過？你有冇見過咧？好大支嘅圓規， 有啊！ 阿上阿數學 專係喺黑板上面用噶嘛？ 係啦係啦，好大支噶嘛！即係覺得哇咁勁嘅，即係 我最憎嗰支圓規啊！ 係啊係啊， 我都係啊，因為嗰聲啊，嗰聲好難聽啊嘛！ 佢一畫圓圈嘅時候咧，我全身起曬雞皮，而家諗起我都起雞皮。 我都係啊，小白係啊， 我都有呢個感覺，我會揞耳仔啦，但 係我覺得嗰個阿 Sir 好厲害啊！佢真係可以畫到一個圓出嚟，哇！你真係冇辦法駕馭到嗰支圓規噶嘛？你仲要凍喺嗰個黑板上边，仲即系佢，我有个阿 Sir 好劲嘅，佢一个圈啊，即系一个圈画咗出嚟， 系 哇，真系画咗圆出嚟， 手艺嚟噶呢啲，身材工具嚟。 但系我记得咧，我嗰阵时个 Miss 咧， 阿 Sir 话身材工具嚟啦， 佢会沾块纸巾喺嗰支针下低咯，即系惊住整烂个黑板啊。 咪睇下个老师有冇 惊唔惊锡佢啊？ 惊唔惊锡 嘅 啫。 老师都好多呢啲技巧嘅，可以用一支好细嘅粉笔都写到字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写极都写唔到咁细咁都写得。 你写得靓喎。 系啊，不过呢啲嘢生活百货未必买得到啦，小白系咪啊？ 系啊，生活百货未必买得到啦。不过如果你话我哋头先赞开指甲钳咧，因为头先都谂到啊，就系话指甲钳仲不断进化紧噶嘛。咁有啲地方佢甚至乎咧会用佢哋以前嘅，譬如日本，佢哋会攞武士刀铸造武士刀嘅技术咧，佢哋帮你整个指甲钳出嚟嘅。咁呢啲我哋会觉得，喂，真系好似将旧同埋新嘅嘢咧又再 fusion 一下，咁令到我哋觉得嘅件事又再唔同咗啦，又劲咗咁样。咁嗱，講翻如果2021年咧，我哋都有幾多喺日本，我哋香港人常去嘅地方都結業啦。咁除咗就係頭先講過嘅一啲百貨公司之外啦，或者係慈代其實真係有唔少百貨公司，因為佢我第一次去慈代嘅時候，佢俾我感覺咧就係好銅鑼灣啊。 嗯，我都覺得係。 銅鑼灣係啦，銅鑼灣其實一直都係百貨公司林立噶嘛，咁啊，仲要係嗰啲日資嘅百貨公司。咁我哋當然有段時間咧，見到香港嘅銅鑼灣嗰啲日資百貨公司都不斷倒閉啦，咁樣而家得翻一兩間。咁但係其實喺慈代嗰度咧，都越嚟越多出現呢一個情況，咁啊變咗。是可惜的， 有時候咧，即係聽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咁樣講咧，佢成日覺得好唏噓。嗱，呢度咧就係即係一定要同香港某一個地方掛鈎，你先至會覺得嗰個地方係似乜嘢。嗱，嗰度係日本嘅銅鑼灣啦，或者係嗰度似德國嘅黃大仙啦咁樣。 即係黃大仙， 你要不斷同自己住緊嘅地方對照，你先至覺得嗰個地方啊，我明白你講乜嘢啦。 個歸屬感喺度嘛，因為 即係又調翻轉頭翻到嚟香港嘅時候，你點樣形容香港嘅地方啊？我去到上山頂嘅時候，哦、啊。呢度好似富士山頂喎，即係你會咁樣先明白想講緊乜嘢，咁奇怪。 係啊，我琴日睇咗一個咧旅遊嘅專欄啊，咁真係好耐冇得飛啦，咁所以睇啦，跟住有篇旅遊專欄咧講咧，有歐洲有個地方叫列支敦士登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半個香港想喺歐洲尋找，佢話喺想喺香港尋找，想喺歐洲尋找香港嘅影子，你就去呢個列支敦。我心諗我而家已經喺香港，我就係出唔到啊！你仲叫 我 尋找香港？ 從來都唔會咁樣去對照嘅。咁如果嗰度係譬如講到話係慈代係日本嘅銅鑼灣，咁我點解唔搭幾個站地鐵去銅鑼灣，而要飛去嗰度喺個銅鑼灣咧？ 跟住就話啦，呢 度好似磁带啊？ 如果香港铜锣湾指磁带，咁我点解要飞去磁带咧？ 我哋一齐谂下，有咩系日本同香港对接得到啊？趁住冇得去旅行，嗱，香港版秋叶原。 嗯 在哪度啊？ 深水埗啊，其实 系啦，深水埗鸭寮街讲得冇错啦。 深水埗系似中野嘅， 中野 即系搵啲旧少少嘅嘢嘅。如果嗰度似而家嘅油麻地咯，因为油麻地有啲地方专系卖玩具啊嘛。 哦，好好叻， 好嘢 喎。好啦，难啲啦吓。呢、這个香港版嘅兴井泽又系边个位啊？小白你一定知啦。 嗯，兴井泽都有几多位、啊？ 好多位都似噶，好多位都似啊！ 嗱、有被誉为流水响水塘嗰位就系香港版 呢、這个。其实元朗都有啲地方似兴井泽噶。 系啊，元朗有兴井泽，真系。 系啊， 哦、 你点估到啫？ 而家睇枫叶去大堂嘅，系咯、啊，即系日本又系睇枫叶。 系啊， 又有啦， 又有 啦。你谂下喺日本京都有个南山专睇枫叶嘅， 系啊， 香港都有个南山噶， 系 咪？ 系、啊， 不 过楼盘嚟啊嘛，系咪啊？ 系咯，仲有嘢，仲有蝴蝶睇， 系 啦，个都冇我哋咁劲。 喂，但系咧嗰阵时盛传咧，铜锣湾就系香港版嘅女元叔啦。 嗯， 其实依家系有少少唔同 咗啦，唔同 咗，因为唔似啊，依家唔似啊。旧时真系有段时间几似嘅，即系香港女元叔咁样啊吓。 系啊，女元叔咧，其实我觉得都有分香港几多唔同嘅地方嘅，因为越嚟越多铺头，例如系中上环啊一带，其实有都有啲地方其实几似噶。 嗯， 因为而家好多新嗰啲装修啊，发觉啲铺头其实佢啲 design 都系好靓啊，咁啊变咗因为女元叔好多都系出名就卖衫啊嘛，咁而家变咗我一去到嗰啲新嗰啲铺贴咧，哇，佢哋嗰啲装修真系非常之有型入格啊， 嗯，系啊， 系啊，嗱，咁嗱，所以仲有最后一个咧，我觉得即系一定要数一数咧，就系、喺日本都结业嘅。咁啊，短短地話翻俾中哥聽，就係呢一個嘅咖啡啊，機械人咖啡咧。 我知啦， 呢、這個 係點樣？呢、這個我唔知道喎。機械人咖啡係咩嚟㗎？ 前線嘅嗰個高達嗰個啊。 哦， 嚇、 啊， 執咗啦！ 高達咖啡都要執。 执咗啦， 台场啦，福冈， 我知道嘅，咁大件事冇人讲俾我听嘅。 哦，嗰、那个女团 AKB 个执你又知道啊？ 呢、 這 个 我好唔开心啊！突然间，小白，点解你要最后先讲？你开始将件咁， 留翻啲时间俾眼泪。 唔该晒， 好啦，好啦， 好 啦， 下次再讲。 卫生专员话，虽然新增个案激增，但住院人数未有以同样速度增长，认为接种疫苗和加强剂仍然有助预防重症。英国广播公司调查发现，缅甸军方今年7月曾经大规模杀害平民，导致最少40人死亡。报道说，缅甸军方当时在反对派据点中部萨街省的卡尼镇杀害平民。根据目击者的说法，士兵挑选男性村民，将他们捆绑和虐打致死，部分士兵很年轻，可能只有17或18岁。报道说，片段和照片显示大部分遇害平民被埋，军方的行动被认为是对有关地区的民兵组织向军方发动攻击的集体惩罚。缅甸副资讯部长兼军方发言人回复英国广播公司查询时，承认事件有可能发生，又说当村民视军方为敌人时，军人亦有权保护自己。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雷伊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即是北緯20.6度、東經13.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並繼續減弱。按照現時預測，雷伊會在中午前後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內掠過並繼續減弱。预料本港风力进一步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将会在早上维持。另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是多云清凉，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吹清劲，

及興。 12月22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啊！晨光财经第一线，请来我们的嘉宾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啊 ，Kenny， 咁啊，同大家睇下个市况，睇实先啦。报章嘅头版就系咁样讲嘅，恒指咧失守啊，23000点啦。专家就未敢估底，咁啊，我哋真系问下 Kenny 啦，Kenny 你都系其中一位投资嘅专家吓，咁啊，点搞啊？即系做东啫，冇话咚一声咁样跌到落嚟呢啲咁嘅水平，年尾流流搞啲咁嘅嘢。 Holiday mood 啊。 investment 几时系 investment mood 啊？咁样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 我都唔敢估底啦，虽然我唔系专家，不过我都唔敢估底。咁啊，因为最主要其实个问题就在于咧，通常啲阴啲咁落嘅情况嘅话咧，就更加难去即系评估究竟咩水平先至会系即系止稳啦。因为你话譬如急跌嘅，咁都起码会有技术性反弹啦，话会有 short covering 啊，咁啲阴啲嘅话咧，摆到明就系啲人咧就冇乜心机入市啦，方面比较弱啊，停价比较少啦。咁我相信好似大家咁講啦，即係而家都就嚟聖誕節啦嘛，好快。咁呢個時間嘅話，大家都忙於咩？忙於去訂餐廳啊，忙於買禮物。因為呢排咧，嗱雖然市麻麻地，但係好似零售市道都 OK 嘅。你譬如我諗大家有訂餐廳嘅經驗都知，尤其是越高級嘅餐廳嘅話咧，哇，基本上冇一個月前或者兩月前你都訂唔到。咁加埋呢個聖誕節嘅話，就更加煩啦。呢啲如果呢個時間訂唔到餐廳嘅話咧，咁你女朋友肯定咧就係 complain 你 嘅話，炸型啊！ 仲麻烦个输股票，我觉得 系仲麻烦个输股票，咁啊，真系大家三个男人研究一下先知道，我都真系有咁嘅同感啊 ，Kenny 嗰啲咧，我有朋友做嗰啲日本餐厅omakase嗰啲师傅咧，男人研究一下先知道，我都真系有咁嘅同感啊 ，Kenny 嗰啲咧，我有朋友做嗰啲日本餐厅omakase嗰啲师傅咧，佢话你哋唔使谂啦，再 friend 嘅朋友都订唔到台啦，已经敷咗啦，由23号开始咧敷到27号啦，吓、啊、真系要平衡時空先找到間日本餐廳吃下飯。 我就話聽阿 Kenny 咁講咧，我真係要不如揾日出嚟飲杯嘢傾下偈啊， 交流下心得， 即刻係交流下心得咁樣，心難難。 你嗰啲請揾到餐廳咧，係對喺即係女朋友面前咧係一個光榮嚟嘅。即係以前又話啊，你買份好大嘅禮物嘅話咧，萬地好掂啊！即係再之前梗係買樓啦，當然而家買樓都係好重要啦。但係如果而家哇揾到間靚嘅餐廳，出名嘅餐廳慶祝呢個聖誕節又好，慶祝咩都好嘅話咧，哇！真係完全咧係。嗰、那個感覺都唔同啦、 我認同你啊 ，Kenny， 我都有共鳴啊。 Kenny 啊 ，Barbie 個樣都好認同啊， 係啊，好認同啊，岌曬頭，即係女士們係認同，男士們就懊惱啦。 係啊，嗱，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年尾流流，咁有啲咧即係新股啊，都仲有，但係咧就唔價又價嗰只係雙湯啊。咦，佢今次再翻嚟嘅時候咧，首日孖展咧得3.3亿，咁其實而家點樣睇咧？即係定還是即係算啦，唔好睇咧？ 其實我覺得好似我哋之前都講咗成兩個幾三個月講啲 IPO 咧，我覺得都係唔好抱大即係期望喺嗰、那個即係首一兩天嘅表現咯。其實 Costantong 間公司絕對係好嘅，因為佢做啲AI 嘅人工智能方面啦，其實絕對係間公司係冇問題嘅。不過咧，第一有兩個問題啦，我第一就係話。嗰、那個係 IPO 市場，我哋都成日講啦。如果個市場現況氣氛都唔好啊，何來會炒 IPO 呢？即係你有股票，你今朝買完下晝都可以沽啦，你都唔敢做。咁點去買 IPO 砸住筆錢嘅，都唔知到時嘅環境係點、 嗯。 第二就係話咧，始終呢個行業亦都係另一樣嘢就敏感嘅，就會令到咧大家擔心咧會唔會有美國嘅制裁呢？因為雖然你話啊個市場我哋淨係做翻呢個內地咪得咯。咁但係你好多嘅即係零部件又好啊，或者技術又好咧，咁或者其他去限制你其他美國或者外國公司用你嘅服務嘅話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以呢個咧都係有一個潛在嘅隱憂喺度咯。 但佢啲猫松都转晒中资喎，其实你觉得咁样都无补于事系咪 ，Kenny？ 嗱、 嗯，如果而家暂时解决咗即系投资者嗰 part 啦，就起码就唔需要依赖啲欧美投资者方面做基石投资者啦。但系你未来个业务发展啊，即系你话你始终唔会净系得中国公司用呢个服务噶嘛，始终你可能你个市场都会接受一啲外国公司噶嘛。咁、嗯、如果佢话所有外国公司都唔准用嘅，即系虽然佢可能。做未必真正系会做，但你讲嘅话都吓你啦。咁所以形成咗会有少少隐忧喺呢一啲行业上边咯。但都系要发展噶啦，即系嗱，讲真，就算有制裁有剩嘅话咧，譬如5G 啊、芯片啊、人工智能嗰啲嘅话咧，就都唔可以因为有制裁嘅风险而发展嘅。 嗯，咁所以即系散户都要留意翻啊。咁啊，头先咧同 Kenny 啊同埋钟哥都讲啦，话啊你订到间日本餐厅好盛啦。咁但系最叻最终极嘅买层楼啦，系咪先？即系收锁匙咁。不过即系讲开楼咧， 买咗啦到。 系钟哥计啦，钟哥唔止噶，佢好多好多嘢揸喺手噶。系咁样，系我哋要追下追下先追得到。不过咧，讲到呢个内房股咧，就越跌越有。咁样啊，见到个别一啲好大只嘅内房，其实跌幅都几多。譬如琴日讲紧融创中国啊，咁啊跌 17%， 咁佳兆业复翻牌又跌 14% 啫。咁要跌嘅世茂啊、恒大啊嗰啲都继续要潜水。睇嚟咧，今年年头走到年尾咧，内房股咧同教育股咧都应该系最差最差嘅啲板块。你可唔可以咁去分析？你又点睇咧？散户又亦都可唔可以捞一捞底咧？你觉得 Kenny？ 嗯。 嗱，我覺得內房股比教育股更加慘添，因為教育股都係因為政策擔心嚟緊嗰個係盈利嘅情況，即係但你唔會擔心佢哋財務上邊話還唔到錢啊嗰啲問題嘛。但你內房行業咧再跌就係因為咧就係、是、嗰、那個佳兆業佢復翻牌，但不過咧佢話同一啲即係優先票據方面咧嗰啲持有人咧都未傾得妥嗰個係安排啊嘛，咁就可能會引致到一個係還唔到息或者還唔到本啦，咁就亦都會牽連到咧就其他嗰啲債都會有個 default 嘅機會喺度喎，咁而家佢啲優先票據嗰度咧其實未償還嗰個係餘額係達到118亿嘅美金喎，講緊，咁其實都幾恐怖喎，即係呢個係其中一間，佳兆業都已經唔係好大嘅內房公司嚟㗎啦。咁你之前當然就最大低就係嗰個係恒大啦。咁你因為始終呢一個有個連鎖反應喺度嘅，咁好多潛在嘅表外表內嘅嗰、那個債務上邊嘅話咧，一觸即發㗎嘛。咁所以變咗呢個炸彈咧，就唔係淨係影響嗰間公司咁簡單，可能成個係金融啊或者銀行體系都有機會影響嘅，大家覺得。咁但係當然我咁相信中央又唔會俾佢爆嘅。咁其實而家你都見到開始陸續咧，就係、是、啲政策方面咧，就係、是放翻啲水嘅。咁你減咗存準率之後，你啱啱琴日個 LPR 又降低嗰個5.2%啦。咁喺年尾之前咧，我相信都係寬鬆翻少少嘅。 嗯，咁啊，散户要慢慢部署同埋觀察下啦。最後講埋咧 ATMXJ 啦，即係呢幾隻股份咧，其實好多散户都睇住，琴日咧唔係創咗咧歷史嘅低位咧，就係創咗月低咁樣。咁啊，特别系只小米啦，咁啊，小米都煮唔成熟饭啊，即系生米煮唔成熟饭唔紧要，小米煮唔成熟饭咧，咁啊，真系唔好好成熟。咁啊 ，Kenny， 你点分析啊？ 我觉得就系、是、呢、這个有双重夹击嘅。第一就系话嗰个美国方面咧，嗰、那个加息嘅呼声就越嚟越高嘛，所以咧，当嗰个息口上升嘅话咧，对呢啲系高估值嘅股份系特别不利。即系你见纳指都变咗好波动啊，而家纳指有时都一日都急跌啦，咁你知港股而家啦，美股一跌嘅话一定跟嘅，美股升佢又唔跟嘅，咁所以变咗就而家个就算外国嘅科技股份方面都面对紧呢一个问题嘅话咧，咁你香港嗰啲更加系有影响。第二就是个政策问题啦，即系继续其实轮中都仲有嘅，都未完咁样好似，咁变咗你呢啲股份方面咧，大家都系趁反弹嗰时就减磅，就多过咧就系、是、跌嗰阵时去追啊嘛。同埋始終咧，嗰個估值啊，依個係好大嘅問題。就話成日啲投資者問我啦，好似依個係依個阿里巴巴，哇，比起之前跌咗好多落嚟咯，而家個銀碼得真係翻好細喎。我覺得唔好，成日都唔可以銀碼計咯，因為當時個銀碼同而家咧係相差好遠啊。但係嗰、那個經營嘅環境同埋監管環境係完全唔同啊。我哋應該睇個估值，即係可能當時個環境咧，依間公司可能值5倍 PE 嘅， 但如果而家呢個環境嘅話咧，可能五倍 P E 都唔值嘅。咁所以你個銀碼就算跌咗好多嘅話咧，都唔代表抵買咯。 嗯，咁所以散户咧就要好好咁樣部署啊，同埋做下功課啦。嗱，今日咧即係好多題目都講唔曬，聽日咧要同 Kenny 再傾過啊嚇。多謝曬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好嘛？ 啊 ，Kenny 留個時間同我飲嘢啊， 係得噶啦，約個時間，係好，多謝你，嗯，拜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30岁来自澳洲悉尼的 rapper Master Wu 凭着 Astronaut in the Ocean 而走红，今次火拍女歌手 BB Rexha 有这首新歌 It's me, not you, sabotage What do I sabotage? Everything I love It's always beautiful until I mess it up It's like you don't believe in love, so we lost the touch. It's like you wanna cross wires just to cut them up. It's like you made the metal just so you can see the rust. Like you want the tick, tick, boom, just to self-destruct. And I ain'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detonate. Pulling pins on hand grenades and going in for a hug. Building bridges so you can blow them up. I can't be your life support if all you do is really wanna pull the plug. I put myself into the spiral, but you the one that's twisted. It gets hard cause I see poison mixed up with a vixen. But listen, it's my fault cause I love the chase. All you do is give me three letters, you go in my hand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榜的边缘第十位 Mass Wolf and BB Rexha It's me, not you, Sabotag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唔好讲优惠住， 点解？ 等我讲呢样嘢 先。嚟啊！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点解咧？十二月讲呢一个，仲要十二月挨尾嘅时候讲， 系 都冇乜几好啊。 啊 不过唔好讲啲过头说 话。系啊， 都讲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啊，现正生效。 系、嗯、啊，今日就冻冻地，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96%啦。嗱、嗯，冻冻地咧就可能有惊喜啊。讲紧惊喜系乜嘢咧？就系、是、你会收到圣诞礼物，但系圣诞礼物咧、嗯、头三样嘅排行榜入边一定系杯啦。跟住仲有咩杯啦同埋杯啦。咁有啲 冲凉即係浴室用品。 係呀或者 hand cream 囉我觉得係。 其实近呢几年呢嗰啲保暖壶呢都好流行。 嗯。 嗱我见中哥呢就有个墨绿色嘅保暖壶就 更新的。好细的色嗰 隻。係冬天先出动嘅啫。 係、 夏天呢少啲见嘅。我讲得冇错应该。 同年纪有关嘅。 係咪 去到我哋呢啲年纪冇乜所谓。因为我哋唔飲冻嘢嘛。所以经常都有一个细细啲嘅保温杯仔咁样。 係啦。Barbie 咧，你都会有个保温杯、保温暖壶 啊， 其实你都每年换一个嘅，其实 我每年都唔止换一个， 系咩？换几个？ 有买咁多嚟做咩咧？ 唔系有阵时漏咗喺车啊！ 我之前试过，真系有几次系做完嘢之后唔见咗个水壶嘅，咁跟住又再买过咧。有时咧就系因为譬如我有身边有啲朋友咧，觉得我啲杯好靓咧，咁我如果你唔介意送俾你咯， 咁 系啊， 咁好噶你 系啊，冇所谓啦。 咁点解佢唔叫你买一只新嘅？ 买唔翻啊，因为好多时都系啲期间限定款嚟噶。 我哋喺咪前。同 Barbie 讲 ，Barbie 你只杯好靓，咁你唔介意我送俾你咯？ 唔系，我只你攞个银包出嚟，喂，你呢度里边嗰啲500蚊纸咧，个 number 好靓，可能系完全黐唔埋嘅啫。我觉得好靓，可唔可以俾我咧？咁 系啊，嗱，讲开呢啲送嗰啲暖水壶，因为啲价钱通常都 set 喺咧 under 200蚊楼下啦。咁、交换礼物最好就系199蚊噶啦。你都知道嗰啲暖水壶就会同好多各大品牌啊，以至咧唔同嘅叫做卡通人物做啲 crossover， 咁有阵时送。送下礼物都觉得 OK， 同埋、大家都想做暖男啊嘛，做唔到暖男之前做个暖水壶都几好。 我早几年去嗰啲 party 都仲讲紧话50蚊，而家都去到200蚊。 其实咧50蚊嘢真系好难买、 不过老实嘅，我成日都讲嗱，讲开一阵先讲翻呢个消委会嘅保温瓶嘅一个研究啊吓。嗱、讲到呢个咧，我成日都觉得应该500蚊楼上，甚至乎800蚊添。因为咧我机温天嗰一样嘢唔会系太废啊，因为你太废其实冇意思噶，你呢、這个。地球已经好多废物啦，做咩要仲多一嚿50蚊嘅废物，仲要包到靓靓咁？不如大家送啲有价值嘅嘢，800蚊楼上 系啊，即系有用嘅嘢咯。 系啦，800蚊楼下 ，sorry， 800蚊楼下。咁你嗰8嚿水，咁大家咪试下买啲好啲嘅嘢，你起码会用。第二。 如果你唔用，你有 resale value 嘛？你嗰一樣嘢有價值，可以轉售翻出去，或者轉翻出去，等有需要嘅人都買得到，咁啊應該會好啲。 或者我覺得最簡單就唔好禮物啦，送一句祝福嘅説話。 誒咁都 OK， 一係就無價，一係就唔用錢，一係就唔用錢。鍾哥講啦啱，一係咧就麻煩將個價值提升，就唔好十蚊咁樣。 其實我個人嚟講咧，都依然係咧幾崇尚收呢個 cash 嘅，即係我唔介意大家交換禮物，俾封禮 已經有啦嘛。 唔同喎，嗱你諗下，你真係攞咗嗰嚿錢嘅時候，你嗰個喜悦就係。你可以去买一啲你之前可能唔舍得买或者你准备买嘅嘢，而你用紧嘅系抽翻嚟嘅幸运钱。 系啊，博彩公司每个礼拜都俾啲希望你，希望你可以攞到呢啲钱。 但我又甚少参与呢啲，所以我都系觉得实际啲俾钱我唔错嘅。 保温 瓶啊， 咁啊，消委会教大家清洁嘅方法啦，先用冻水冲一冲，同埋唔好用过热嘅水去叫做杀翻佢，因为咧会释放咗嗰啲亚硝酸盐出嚟嘅，咁啊呢啲就对身体唔多。好啦，咁啊，清洁嘅时候咧，可以加少许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咁就可以我哋辟味咯。因为有啲朋友仔用呢啲暖水壶咧，就我哋冲咖啡啊， 好多 时候或者冲奶茶，咁有阵时有阵味喺嗰度啦，同埋都有啲渍啦。咁你即系家事常识小贴士就消委会就建议大家用少许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啦，咁啊即系将加少少水稀释，跟住又捽咁样咧，就可以帮得到手噶啦。 其实即系如果你经常都系自己用或者经常嗰个壶都系我嚟冲咖啡嘅话咧， 用紧嗰个壶系嘛？ 其实又冇乜所谓嘅， 哦，即系唔使洗都唔觉系嘛？ 你有积都冇乜所谓，因为你再冲咖啡落去。都是黑的嘛， 唔系同埋如果是同类味道是 OK 的，我觉得。但是咧，我试过真的有人咧嚟譬如俾碗热汤我，即系一壶热汤啊，嗰个壶咧吸咗嗰个热汤嘅味之后咧，你之后就冲乜嘢都系嗰阵味啦，清唔到啊。 因为如果大家有饮嗰啲补养啊、养生嗰啲中药咧， 嗰啲更加唔使谂啦， 嗰啲一定要另外揾一个专属嘅壶先得。 系啊， 你唔好谂住食得饭，系。 仲要咧，你唔同药材咧，唔同味啊，更大。我即系做同啲中医师倾偈咧，佢话嗱呢个咧就专爱嚟放当归嘅，当归嗰阵 味， 味 真系你唔使谂啊。 系啦，跟住另外就有其他药材啊，跟住另外嗰啲药材咯，咁啊呢啲都所以认证到啊，嗰啲暖壶都系有市场嘅。 系啊系啊，所以都要买多几个嘅系。 系啊 系啊，咁啊可以买多几个旁下身啦。正所谓听多人旁下身，咁偶尔大家都清洁下暖壶啊。如果唔系咧，食到自己啊，或者饮到自己身体唔舒服咧，咁就弊家伙啦噃。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1日是一年的第35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0日。2012年12月21日，宣称美洲的玛雅文明里面的玛雅日历，长达5126年的周期结束，预言地球、世界、人类社会会在这一日前后的数日里面发生全球性的灾难性变化，导致世界末日。有关的讲法是结合阿兹特克创世说和玛雅日历，猜测第五太阳纪后12月22日太阳不会升起，因为太阳活动变弱而形成。又因太阳风暴、尼比鲁星碰撞、地球磁极反转等等。这种猜测扩散到书籍、互联网、电影里面，但是当日世界未有末日。12月21日出生的朋友非常具有影响力，令人无可抗拒跟从自己做事的方法，擅长运用沉默制造气势，令到其他人总是小心翼翼，所以人际关系往往不能长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制造恐慌，还是带领向前？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所有谣言系咪只可以用时间去验证是真还是假？谣言止于智者，系咪唔会出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嘅心理學咧，就係同一個暗示有關嘅。我記得之前咧，小白都有講過一啲報道咧，就話 單眼佬， 唔係單眼佬，你話自言自語啊嘛， 嗰啲眼痕啊，睇醫生啦、 啊，定係生眼挑針啊？嗱，之前小白講過咧，就話你家姐好中意自言自語，咁、後來咧就發現有好多研究就話自言自語咧、就都好幫到人哋去記憶某啲嘢啦，或者 自我肯定啊嗰啲咁樣。 系啦，即系有啲正面嘅作用嘅。咁今日讲呢个暗示咧，可以系自己俾自己嘅暗示，亦都可以你去俾啲暗示人哋，就唔系头先小白咁样喺度单眼嘅。而嗰个暗示咧，我觉得其实都唔暗噶啦，即系都几明噶啦。 嗱，如果照咁样推理咧，你自己同自己俾一啲自己暗示，你就可以自言自语啫。 嗯。 咁點樣俾人哋啲暗示？我係自言自語咧， 即係單眼佬。 唔係，即係我行喺你隔離嘅時候，喺小白隔離。我今日咧好想食漢堡包、哦，即係咁樣自言自語。等下，小白醒水啊、哦，自己買俾我。 或者可能係攞啲嘢出嚟， 係咪咧？ 例如，如果我想食個包嘅話咧，我就喺個電話嗰度撳一張包嘅圖片出嚟，喺度奄奄養養啊，有得食就好啦。嗰啲咁樣，係 咪嗰只？ 電視橋段呢啲咧就叫做厚面皮，係啦，就係暗示。嗱，舉個例，譬如話有一個人佢好失意啦，咁、如果佢被暗示話，喂，即係我當係我睇相嘅咁樣，你嚟緊轉個頭就行好運噶咯、個好運啊，行到去四廿歲噶喎，咁樣，咁即刻咧呢、這個人咧可能就會。唔記得咗本身佢好失意嘅嘢，因為就好似俾咗一啲希望佢咁樣啦、就開始振作翻啦。 希望係咪好大㗎？ 唔係，即係我意思舉個例啦，係啦，即係譬如突然之間有人話你唔會再好似之前咁行衰運㗎啦，咁可能咧都會對佢有一啲正面嘅幫助。 唔怪之啦，我喺娛樂圈咁耐咧，我做新人嘅時候，經常有人咁樣講嘅， 係 你得㗎，我睇好你㗎， 即係有啲鼓勵性嘅話， 即係成日有人講嘅。你得噶，睇好你噶。 如果 你都做得好啊，咁样噶。 如果我纯粹喺条街嗰度、例如啦，有日朝头早，我见到啊巴士站好多人等车，我见到有个人唔开心，我都真系我纯粹系好心嘅、我行过去拍一拍佢膊头啊，先生，我见到你今日会行好运、啊，跟住就走咗。其实我可能 唔系你走啊，佢会走啊。佢听到一个陌生人无端端讲句咁嘅嘢，佢会走、啊。 定系佢会觉得，喂，我真系陌生人，但系都话我今日好运、啊，咁、我会唔会真系好开心咧？全日 系啦，唔系咁，其实都简单嘅。如果突然之间有个人咁样讲你，你应该系开心到我唔开心嘅话，即系因为佢带咗啲希望俾你。 系咯系咯系咯。 如果我系唔识嗰个人，而佢又唔识我嘅，咁我反而我会有一种恐惧。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互不相识，但是他突然之间说你今天行好运、啊。这些一来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得耐就会觉得是骗案、啊。如果看戏看得耐就会觉得这些是看戏的桥段来的、应该现实生活没有的嘛。 保虐党是不是转头有个人就走回走出来换个套衫。我再举多个例子。这个为什么他说、心理暗示又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有位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就叫做罗森塔尔，咁佢咧就做咗实验嘅，咁佢就去咗一间咧普通嘅中学啦，咁喺一班学生嗰度咧就参观一下，咁样睇下佢哋上堂啦，然后求其咧佢真系求其嘅啫，佢就圈咗几个名，咁然之后就同佢哋嘅老师讲话啊呢几个学生嘅智商咧系几高嘅，系几聪明嘅， 但系随意圈， 随意圈嘅啫，即系其实佢因为做实验啊嘛，咁啊随意圈嘅啫，咁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教授咧又嚟翻呢间中学啦，咁发现咧俾佢圈咗名嗰啲学生咧，真系成绩好咗好多，智商咧亦都提高咗。 咁犀利， 提高咗。 咁佢就唔系话佢真系即系中六合彩圈中嗰几个都系叻嘅，而系咧佢想话呢个实验证明咗咧一啲心理暗示对人嘅生活咧学习都有影响。即系第一系啦，可能本身啲学生如果知道佢呢个暗示咧，就会觉得咦我系叻。啲噶，咁等我即系发挥下我所长先，即系你会投入啲啦。而第二咧就系、啲老师知道嘅话咧，佢话哦呢啲本身智商高啲啊，可能佢又会投放多啲嘅资源啊时间俾呢班学生，或者多啲注意佢哋，亦都唔出奇。咁所以呢一啲嘅小暗示咧，系会影响到人嘅心理嘅状态嘅。 即系讲翻嗰个 實驗先啦、 嗯， 佢係幫咗好多人啦， 係 就係更加累死好更多人咯，即係冇俾佢圈嗰啲咧就大件事啦。 嚇， 佢一路以為自己係俾人差。 哎、我哋問一問先，冇俾圈嘅係學生成績有冇差到咧？唔知 嗱，咁佢又冇講嘅，佢冇咁講到嘅。 佢就話嗰啲好咗， 好咗啊嘛，咁 可能差咗， 可能冇圈嗰啲係差咗咧。 啊，即唔等於佢 心理暗示咗呢班人叻喎，反、嗯、或者係諗多層啦。冇圈嗰啲就會諗，咦？哇！呢啲圈咗佢哋好喎、啊，冇圈我喎、啊，弊家伙、 嗯。 可能我係智商偏低、啊。 但如果呢個實驗，我有冇試過全部圈曬？全部圈曬， 百年難得一遇啊！你成班都係精英嘅之中 ，best of the best 啊！ 跟住然後咧，佢哋就唔中意呢個教授，唔知做乜嘢咁樣。你下次唔使嚟啦咁樣。咁心理學家有講嘅，佢話呢一啲暗示嘅內容咧，其實唔一定要有根據嘅。系啦，即系譬如头先举个例，佢、嗯、都冇根据，佢都系求其圈嘅啫嘛。咁但系如果你主观上认同咗佢所讲嘅嘢，即系譬如我圈咗钟哥，我就话、嗯哎、钟哥好劲噶，佢打牌冇输过噶咁样。咁、啊、只要你认同咗呢一样嘢，觉得佢系赌圣咧，咁佢就真系 连我自己都以为自己系赌圣， 连 你自己都以为自己先捽走啲牌啊。 咁你嘅心理同埋你嘅行为咧，就会倾向于符合翻呢个暗示嘅内容啦、哦。可能你一定会改变咗啦，即系如果你当你自己有咗信心咗、 啊， 或者你相信咗自己有某啲能力嘅时候，你嘅决定同埋你嘅行为都会唔同噶嘛，系咪先？即系譬如有个人同我讲，你做 MC 系全世界最好嘅咁样，咁、 嗯嗯、 以前我唔敢觉得嘅时候，可能我咪会即系会可能会怯场又好，或者要做好多唔知点样嘅事情去到补完又好。咁但系当有人咁样同你讲，而你又相信咗，因为可能系一个权威同我讲嘅，系啊，钟哥同我讲嘅，你系做得最好噶啦咁样。咁跟住哦，连钟哥都咁讲啊，咁可能我真系好咁、啊、样。咁、 嗯、 我就可能喺我之后嘅表演上面啊，或者我嗰、那个工作范畴上面咧。会多咗好多信心，同埋会做一啲自己觉得啱嘅事情。嗯、 但系调翻转头，当然啦，而家从阿 Kitty 所讲嘅全部好正向啊，即系我哋提一个人圈咗佢又好，话佢又好，令到佢会进步啊。如果我调翻转头，我同一啲冇天分嘅人讲，话佢有天分， 系 咁正正或者话佢或者我明明我睇到，譬如我睇到阿小白。佢嘅強項可能係運動嘅，跟、 嗯、 住我睇到阿小白原來冇藝術天分嘅，咁、 嗯、 我想整鬼佢，跟住我就同阿小白 哦，你真係睇到嘅喎、啊， 你藝術唔得嘅，你藝術得嘅，你運動唔得嘅，我調翻轉頭講，跟住小白又聽咗我講之後，將佢嘅資源即係或者自己嘅時間放咗喺自己 冇 天分上邊，咁咪中伏 係。 但可能真係發掘到我，或者啟動到我本身心入面嗰啲藝術 DNA。 嗱，但係呢個我覺得重要嘅地方咧，就係頭先佢有提到嗰樣嘢咧，要你本身自己都信服呢一個內容嘅，係、 哦、 啦。即係如果小朋友從來我即係見到 都唔信自己係藝術家，係 啦，我一掂到顏色筆我都敏感嘅咁、哦、樣，咁佢就會覺得我唔信啦，鍾哥可能你睇錯啦，即係可能會有呢個。 如果我講十次咧，每日同佢講十次。 咁可能 咁你外在 哦，即系正如次次我哋交更嘅时候，阿瑞都同我讲，其实你好靓仔，我初头唔信噶。佢 而家信啦， 我信啦，我好信啦。可能我自己先决条件都信咗先。 咁你而家有冇觉得自己靓仔咗？ 我有啊， 系咯，嗱，因为你觉得自己靓仔嘛，咁、啊、你咪可能会即系落力啲打扮啊，或者梳翻靓少少个头啊，或者朝头早都唔戴帽啊，即系就系呢、這个呢、 哦 這个嘅、 哦、关键啊，关 键嘅影响。 即系讲呢句说话嘅人咧，其实佢都要付出代价嘅。 点解啊？ 即系身边嘅人。唔会再信佢讲嘅嘢咯，我讲到话靓仔， 我又赞翻阿瑞，我话最中意阿瑞就系诚实啊。 每个同形态观众，眼睛连轮转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 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细细个开始，我屋企人就教识我好心有好报的道理。虽然唔知道系唔系真系有好报，又或者应该话帮人嘅时候根本就莫望回报。不过呢句说话，如果由你帮嗰个人口中讲出嚟，帮助人嘅时候的确系会特别开心、特别满足嘅。咁到底好心有好报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You've given me the world with all your love, so I got you something special just because I found a gift that's perfect. You're more than worth it. It's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All this is my love language, so I'll go ahead say it, 'cause you're 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and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You know you've been good all year. Come over here and let me show you.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I show you it's more than you'll ever need. It's all good. 头先讲到好心有好报，无论是中国人的社会亦或是西方社会，其实这句说话都一样存在，证明帮助人热心的人到处都是啦。英文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讲的，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这句说话正正就是解作好心有好报了。帮人的时候虽然从来没想过回报，不过帮到人之后见到人地受到帮助，情况得以变好，其实就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希望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 都愿意伸出援手。记住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好心一定有好报嘅。 琴日行街市好贵啲嘢，已经 系咪啊？通常都系咁啦。 点解咧？ 挨年近晚啊嘛。 系咯。 做冬、 做冬啊贵，仲要加咩啊？打风啊，连啲菜都贵埋，双贵呢个咧。千载难逢嘅机会，做通间打风呢一个配搭， 几廿年之后一次啊！ 和味个和味，琴日都话睇啊，一斤譬如黄丽菜啊、糖蒿啊嗰啲咧，即系通常啲冬天菜啦。咁你我嚟睇嚟打边炉，撒少少嚟食下，饮下豉油食啫。哇，去到成即系十几廿蚊一斤、 啊。我唔知嘅呢啲嘢，我都唔理嘅，因为我阿妈由细话到我大，你食饭唔知米贵啊嘛，佢成日话我咁样。 既然都唔知啦，就唔使知啦，老都。 唔知阿妈，食饭 细个可以唔知嘛，大个唔可以唔知啊。肉赤啊，琴日即系譬如你话买一餐餸咧，即系猪肉又贵，菜又贵，系咪先？跟住你可能简单买块牛扒翻去煎，嗰度又起码你二人家庭买条菜啊，剩啊夹夹埋埋，可能都两嚿水。 但系你仍然计落条数系平过出街嘅。 系啊， 可以咁讲。不过你出街咧，你就会 多个服务咯。 系啦，或者限米煮限饭。即系如果你出街，你可能话哦，整碗云吞面都 OK 嘅，或者炒碟干炒牛河都 OK 嘅。咁你随份有张，可能又会好啲。 或者快餐店咁啊？ 系啦，可能 咁应该唔会加价啩？我估 系啊。 你试下圣诞，你试下圣诞嘅时候，你老公同你落去快餐店食餐 饭。我 OK 噶，我 OK 噶， 嗰啲豉油西餐嗰啲都加。 系啊， 琴日都话揸车经过咧，传统一啲港式嘅锯扒嗰啲咧，豉油 OK 噶， 嗰啲豉油西餐嗰啲都加。 系啊， 琴日都话揸车经过咧，传统一啲港式嘅锯扒嗰啲咧，豉油西餐嗰啲咧都加，话加一。跟住如果冬至加二，跟住加二咧，快扒原先咧，九啊几蚊嘅啫嘛。你知香港情怀嗰啲咧，有个铁板，跟住有块牛，跟住有啲挛公虾米薯条嗰啲咁样。 着嗰啲菜咁。 其实我好中意食嗰啲牛扒， 不过 我中意食嗰啲牛扒，都个西餐厅啲牛扒 都系 有啲情怀嘅。 譬如话即系当然咁样讲，好似唉，使几多钱啊？过节使几多钱食餐饭啊？即系我讲啲可能嗰啲有啲人会觉得系咪讲风凉说话？我觉得好简单嘅啫。我细个咧就都家境清贫噶嘛，我成日好懂好明白嗰度咧就系你揸住几多钱，你咪食几多嘢咯。咁所以咧唔系最紧要咧，即系我阿妈又成日话，最紧要一家人坐喺度食饭开心就得噶啦。即系哪怕你系食琴日讲话食碗白粥加腐乳，其实真系最紧要系一家人坐喺度系咪开心噶啫？开心咧。腐乳都变黄金嘅，即系自己讲嘅。你唔开心咧，龙肉食都食龙肉都冇味。 系，反正龙肉只系梦幻嚟。 系啊， 根本呢个世界冇龙 嘅。你冇呢样嘢。 你今日做冬点样过啊？ 我唔知啊，我都系翻屋企嘅咋，等开饭嘅咋。 等开饭，爹哋妈咪会整咗啦。 通常都系嘅，即系通常我哋屋企咧，因为有两边要做节噶嘛，即系譬如我奶奶嗰边咁啊，已经做咗节啦。 偶尔我哋会 group 埋嘅。 系啊， 系啊，但系 一齐食一餐 group 埋唔系一件好事嚟。 点解咧？ 咁好多唔同话题咯。 我就中意食两餐。因为食两餐有两次好嘢食啊嘛， 哦，系啊，喂，但系有冇啲送菜你系落咗 order 叫阿爸阿妈 一定要整 整噶？ 我冇噶，通常我妈咧每一次都已经系好有心思咁样谂晒，通常都系嗰啲好有意头嘅菜式啦，即系一定要食鱼啦， 系 啦，冇错啦，冬菇生菜咁样咯，我几好啊，真系。 依家又鲍鱼平咗咧，除咗鲍鱼平咗咧，就食多咗鲍鱼嘅真系，因为依家啲街市鲍鱼十零蚊就有一只噶嘛，咁你可能哇一家人十只。咁都係一嚿水咁樣，你買斤蝦都百五蚊啦！依家即係街市嘅行情咧，其實近呢半年咧，隨住疫情嘅情況咧，我都熟咗好多。豬牛羊價格咧，比股票嘅價格波動咧，亦都 大嘅， 仲大嘅，亦都係不相伯仲嘅。所以如果依家你話喂，聽下晨光咧，準備去街市嘅你咧，咁就真係要帶多少錢。不過咧， 你而家九點去已經遲啦。 係啊，我都相信好多嘢已經俾人買咗啦。 已經買咗啦。咁 等晏晝嗰個 round 噶啦， 係啊，下 round 下 round 下水咯。 咁但我收工先可以買喎， 買聽日， 買聽日。 你可以考慮下快餐啦，咁 可能都係咁啊。但係好似鐘哥話齋，一家人齊齊整整咁樣食， 最緊要開心心。 冇錯啦，咁啊自然會好温暖噶啦。室外氣温16度，相對濕度95%。 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咧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星河名居喺港岛区。浅水湾道近住华景园由于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浅水湾道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丽景道去黄竹坑，车龙排到中坎角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行车缓慢，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分神，你知唔知食冬至饭最紧要系咩？ 最紧要梗系有饭啦、 啊。错，最紧要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倾下偈，食完唔好赶住走，咁先系最开心啊嘛。 留低可以吗？外面寒，可今晚不出去地方。 波城，你真系讲得好有意义啊！我哋苏动嘅音乐，祝大家冬至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一个跟我打 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牵引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第一线， 投资 O to O。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咧持续啊忧虑疫情嘅扩展，加上美国咧拜登政府啊投资方案咧有机会咧被阻挠，咁啊美股咧受挫啊，道指咧最多曾经跌啊接近700点噶吓，最后收市都要跌啊，跌433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88点啊，睇嚟咧近排啊美债息上扬啊，再加上咧科技股都冇乜运行啊，美股咧继续沉底嘅格局咧。已经形成了。港股怎么看？港股都是不要那么上心，反而想一下今晚做东吃什么好，可能会好一点。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吕佩莹 Dory， 从她的言谈当中完全感受到她对工作的热诚。孩子的选择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父母？为什么每次选择都是由父母决定呢？这个朝早继续跟 Dory 谈下怎样在两代之间找出一个方向。 我是 Dory 吕佩莹，是一个艺术行政人员。 之前和 Dory 一路谈开，譬如去参与一些儿童制作、儿童剧场的制作上面，你从事幕后的工作呢，咁其實最難應付嘅係咪啲家長呢？因為你做幕後嘅，咁可能好多時候會收到有多意見㗎嘛。其實嗰啲意見啊，我成日覺得唔係啲小朋友俾嘅，應該係啲父母俾出嚟嘅。咁點樣去睇呢啲俾你哋嘅一啲意見，點樣去處理呢？ 我 so far 喺度做咗三四年 ，so far 又冇收到一啲好好坏嘅 comment。 哦，咁好啊！ 系啊，真系啊， 即系冇啲啷礼啲嘅，即系叫啷礼啲嘅家长咧。哎呀，细路仔系唔应该咁样做嘅，应该点点点啊！咁反而冇啊， 冇啊，真系、啊、真系冇、啊。同埋反而我觉得做儿童剧有一个好，即系我入行之前都估唔到嘅一个得着，就系永远我哋做演出嘅时候咧。即係最大感受嘅反而係父母咯。 嗯、 我好多時係見到啲家長自己睇睇下蚊字巾，聽到啲字音聲，係啊，所以其實 小朋友咧、 所以其實小朋友話睇得好開心、 哦、 笑咯，係啊。咁所以其實兒童劇有陣時候又唔一定係淨係俾小朋友睇嘅、嗯，尤其是即係我工作緊嘅地方大細路劇團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個宗旨就係、是除咗兒童劇做俾小朋友睇之外，都希望俾大人去揾翻佢哋一啲可能遺忘咗嘅一啲價值觀啊，或者一啲童真啊咁樣。咁所以其實 so far 我哋就算係成年嘅觀眾、家長朋友，佢哋都會好支持，同埋都會俾我哋嘅製作感動到咯。 梁榮忠，衝衝衝！ 我哋希望知道子女嘅需要，所以要聆聽佢哋嘅聲音，還是更需要聆聽父母嘅聲音？ 我有一次同阿 Even 都傾開，即係上一次見嘅時候，我都話：究竟而家啲兒童劇咧，其實個目標觀眾係家長還是兒童啊？咁即係呢個好好有趣嘅一個課題嚟嘅、 嗯。 如果真係俾兒童睇嘅，可能兒童未必一定要睇呢啲嘅，可能佢哋睇誒去玩就得啊！小白啲小朋友。即係有得玩就 OK 噶啦嘛，係咪先？ 係啊，入去搞笑啊， 搞笑咁咪 OK。 係啊，跟住啲細路仔有陣時即係覺得你有人喺度滾地葫蘆啊，咁啊好開心噶咯。 但係如果作為家長帶啲小朋友去睇一啲純粹得滾地葫蘆嘅戲咧、 啊， 可能佢哋就會覺得。好似冇乜教育意義喎、 啊。家長嘅角度又唔同啊。家長會覺得你有 message， 但有陣時家長未必會諗到個 message 去唔去到小朋友身上面。 係啦，咁但係大人睇嘅價值觀未必係啱小朋友噶嘛。 氹到大人得㗎啦呢個時候。 嗱，就係 Dory， 咁如果遇到啲咁樣嘅家長去睇嘢嘅時候，你哋點樣去衡量？究竟喺個製作上點樣去何謂俾大人睇，何謂俾小朋友觀賞？ 嗯，我諗舞台呈現出嚟嘅嗰個。即表面嗰個效果，即係一啲角色嘅一啲打扮啊、嗯嗯，當然係好偏向兒童化噶啦，係、好吸引到小朋友眼球嘅。咁我哋嘅兒童劇其實都會盡量同小朋友有好多互動嘅元素， 嗯、 即係俾小朋友有得參與、有得答問題，甚至乎即係以前疫情之前嘅時候，佢哋有機會可以掂到我哋有啲 props 咁樣。 哦，即係可以俾佢摸到。 係啦係啦，咁其實小朋友有得參與就會好開心，佢哋就係啦。咁、但係我哋嘅劇本。唔會係得啖笑咯，係、啦， 一定有一個訊息嘅後面， 一定有一個訊息就係、是、即係我舉個例啦，可以係一家人究竟要點樣相處，要珍惜，要孝順父母啊，要珍惜同父母相處啊，朋友之間要學識分享啊，追隨理想一定要努力啊，咁、其他有啲。概念即係例如環保啊、愛護小動物啊呢一啲，咁呢啲都係好適合小朋友睇，但係其實可能成年人。大人佢哋有時都會啊，工作好忙啊，即係生活好可能好多難題要處理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會有陣時忽略咗。咁、所以其實變咗啊，睇一套兒童劇嘅時候，反而會 remind 翻佢哋。 所以點解我哋嘅觀眾，我哋嘅大人觀眾睇我哋嘅劇嘅時候都會咁感動，就係咁解。 譬如淨話講到話要吸引佢哋啲小朋友或者大人咧嘅眼球咧，你哋最近有個演出就係喺個上邊跌咗1000個波波落嚟嘅喎，係 啊 係 啊， 我覺得哇呢、這個真係好厲害啊！即係你諗得到，你仲要可以將佢做出嚟啊嘛！ 係啊，冇錯。 即係呢個構思係非常，我非常欣賞。 係啦，係啦，呢啲 idea 咪就係其實小朋友睇到好開心，大人睇到都會覺得好震撼。係 啦，咁但係咁多呢啲點子，即係譬如話，正話都之前提過啦，可能創作上我諗到，製作上可能原本我想要10000個嘅，但係你仲要衡量點樣 cut 到得翻1000個，佢哋都肯製咁樣，呢、這個就係你哋要。即係作為幕後工作 的，係啊，作為幕後工作者，作為一個團隊要去傾、要去夾嘅嘢咯。 梁榮忠，衝衝衝！ 我覺得做藝術行政工作，其實最主要就是要在藝術創作同埋喺資源上面要取一個平衡，然後喺兩者之間拿捏，找一個中間位咯。 譬如你亦係喺呢個團裏邊都做咗幾年啦，有冇啲咩最演出又好，或者製作上同佢哋去傾啊、開會又好，最難忘嘅嘢咧，或者你自己最勞氣嘅係乜嘢咧？ 最勞氣啊！ 嗯，唔講得咁樣。 最勞氣啊！我想我未必经历到最劳气的那个部分，反而是 你好有耐性的一个人，你个人好有耐性的。 反而可能是艺术总监同埋真係我哋嘅行政经理。 佢哋会多啲。 真係负责管住条数同埋真係负责完全係諗创作嘅嗰两位。 佢哋会辛苦 前辈。佢哋反而会更加辛苦囉。係呀。因为他们就真是一个管住数，一个管住艺术创作这样。 另外想问多你一个问题，你以前读书的年代你又是读关于艺术，现在从事的也都是艺术，可能不同的范畴。其实在你自己眼里面何为艺术呢？ 我觉得艺术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情感交流一個橋梁嚟嘅，咁一個 connection 嚟嘅。咁藝術可以係好多唔同形式啦，佢可以係一首歌、一個電影、一套舞台劇或者一首詩咁樣。咁但係你觀眾或者係一個欣賞嗰個藝術品嘅時候，其實你欣賞緊嘅時候，你都其實同緊嗰個藝術品或者嗰個藝術家有一個交流喺度。咁你會反思咯。咁藝術就係一樣令到人與人之間，即係唔會話孤立，而係反而可以融和到人同人之間關係嘅一樣嘢，係一樣好靚嘅東西嚟嘅。 唔該曬 Dory 女配型嘅，唔該曬。 Thank you。 梁榮忠，衝衝衝！ 通過藝術可以了解自己，認識別人，最重要可以互相溝通。梁榮忠，衝衝衝！希望女配型 Dory 通过艺术行政的工作带给观众更多启发。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年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 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全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不飞纵。 阿欧，2021年你见得最多嘅系边个啊 ？Kitty、Barbie 仲有小白， 咁啱嘅， 我都系、哦， 好似争咁个、哦。 等我数清楚， 见佢先最多。 钟哥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冬季奥运会其中一个项目就是短道速滑。比赛服装方面，为了防止和减少运动员受伤，短道速滑的头盔必须是指定的形状，不能够有任何凸起。运动员可以选择佩戴护眼镜、指定的颈箍、手套、紧身服、护腿板，全部都是防切割功能的。冰刀到底都是圆弧形的，刀管采用了封闭式，最少有两点固定在鞋上面，冇任何部分是可以移动的。短道速滑比赛以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去到定胜负的，一般进行三去到四轮，接力比赛分为半决赛和决赛两轮去到比赛。短途的话接力有四人一队，长途的话就是六个人一队。短道速滑在亚洲、北美和欧洲较为普及，中国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面表现突出，其中杨洋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王蒙10次打破世界纪录。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上面，武大靖为中国队夺得一枚宝贵的金牌。这么多出色的运动员，冬季奥运会的时候你记住留意一下啦。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胡生喺度。早晨啊，胡生。 早晨，早晨。 你真系一个好好先生啦，胡生。特登打电话嚟点唱俾太太、啊。 系、哎、啊，我冇心肝啊，过咗生日都唔记得咗。哎呀，俾佢闹啊。 唔紧要，证明咧日日都系好似生日咁甜蜜、咁恩爱，所以先唔记得嘅啫。 系、哎、啊，做夫妻嘅冇所谓啦，床头打架床尾和，嗌交都冇所谓嘅。 我听到你咁 sweet sweet 啊，知道梗系冇问题啦。 多谢你啊！ 啊，有啲咩同太太讲先？ 祝我太太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啊，万事胜意啊，心想事成啊！ 系 佢12月18日生日嘅， 系 虽然过咗，但系我真系衷心祝福佢啊，身体健康啊， 冇问题。 我女啊，我身体健康， 嗯。 啊 同埋好似你点唱嘅呢一首歌咁样系嘛，同太太讲分分钟需要佢嘛， 梗系啦，唔好离开啊嘛。 好啦，咁啊记住咧，同我太太一齐 sweet sweet 咁听住只歌咯。 梗系啦，你到咁大年纪，梗系有个伴嘅，开心噶啦。 系啊系啊，每一日同行都系一个福气嚟嘅。 系啊，慢慢，你第日林小姐年纪大啊，你都感受下，慢慢你都。你知道啲咩噶啦 我知噶啦，我会受教噶啦，多谢胡生。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 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晨光追踪三十一， 冬至啊，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啊！电视送饭更加啱。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日唱早晨唱， 早晨啊唱， 早晨啊钟哥，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今日？ 今日咧，大家食饭嘅时候咧，都好多好睇嘅节目啦。正如阿 O 所讲啊，今晚七点十分有呢个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啊翻翻嚟啊。咁啊，今晚介绍嘅画家咧就系呢个吴冠中啊，真系我一个好喜爱嘅画家。咁啊，佢即系睇过佢画嘅朋友都可能都知道啦，佢啲画好似有少少抽象咁嘅。咁啊，今晚咧就透过咧介绍下佢点样由呢个写实嘅风格走向呢个接近抽象嘅风格里边咧，原来佢有一个目的嘅，佢就系想担当呢个桥梁嘅角色啊，将呢个中西方嘅艺术啊、人民生活同埋美学价值咧连结埋一齐咁话，因为佢去过呢个法国留学啊，咁啊翻翻去中国嗰度创作啦，咁所以佢有呢一个抱负，咁啊今晚一齐听下主持人点样分享啦。 咁可以學下啲藝術氛圍嘅嘢啦，接住仲有咩好睇啊？ 今晚呢去到呢個7:35啦，醫生與你啊，咁嚟到一個好有趣嘅環節啦，大家有睇開都知道迷思大 fact check， 咁今晚呢就同大家講下呢個隔夜茶，咁有一個傳說啊，就話呢隔夜茶毒過蛇咁話。 係喎。 系啊，即系唔知道嘛，有人话浸啲茶叶浸过隔夜会放有毒物质， 系啊， 我哋都唔知真定假。 我由细听到大噶、哦， 系咧、啊。咁我有时我都系 听到大嘅嘢，未必一定真系真嘅。 系啊，但系每一次饮隔夜茶嗰阵时，个人都会停一停啊。我系咁啦吓，即系究竟系咪真嘅咧？咁今晚请嚟呢个注册营养师啊，同大家讲下咧呢个饮隔夜茶呢、這个隔夜茶叶咧。是不是真的会伤胃的，是不是真的会跟传闻所说是会中毒的呢？那今晚关心这个健康的朋友要看看。 好啊，那就认识一下这个啦。 看医生与你好过去看医生嘛。 是啊。但是看医生与你不代表你不用看医生的。好啦，讲返还有什么好节目看看先。 好，看返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啦。今晚八点钟大自然逐样解啊，那就讲下香港的蟹啊，即是不是股市的蟹啊，真是讲緊喺野外 見到嗰啲蟹，琴日跌成600点啊，導致 做曬蟹咁樣， 真係好開心。咁睇翻動物嗰啲會行會走嗰啲蟹啊，咁今晚節目咧請嚟呢個蟹類嘅生態專家，同大家講下咧喺香港發現嘅本土蟹啊，咁講下又會講下佢嘅研究心得啦，咁大家睇下呢啲蟹就忘記咗嗰啲股市嗰啲嘢先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咁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回头望下先。有冇留意？其实我哋好多人都喜欢回头望嘅，大部分人都会，只系次数多与少。有啲人喜欢头也不回，有啲人就中意间唔中望下。当然，亦有人经常回头望。以上讲嘅呢三种情况，都会出现喺唔同嘅年纪里边。年轻嘅时候头也不回，因为太年轻，回头都冇乜嘢可以俾你睇翻啦。人到中年，仲要继续向前行，间唔中又想回望一下，等自己心理平衡啲啊。因为仍然有少少觉得前路茫茫，唔知点行，都系觉得以前好啲，所以望翻两眼。到年纪越嚟越大，前面好似冇乜嘢睇，所以经常望翻以前。我哋永远有好多回忆，无论系你自己嘅回忆又好，集体回忆都好，永远都话回忆总是美好的，好想可以捉翻呢啲情怀。时间不断向前行，我哋点样可以捉得翻？你有冇留意？其实喺现实世界，我哋好多时候系会通过一啲物件，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回忆翻嚟。之前讲过咧，玩具就系其中之一啦。近年最好卖嘅玩具就系一啲旧式玩具，或者复制一啲旧式嘅玩具，越出越多，越出越贵。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希望可以透过实质化咗嘅物件，就好似一啲机械人玩具咁。当你可以拥有嘅时候，攞住佢喺手，以前细个嘅时候睇呢啲卡通片嘅感觉同埋回忆，即刻翻晒嚟。所以呢类型玩具越出越有。至于点解越卖越贵，你问翻间厂，我都好想知。因为我嘅感觉好似话俾我哋听，我哋已经去到退休年纪，赚埋你哋最后呢次钱。因为过埋你哋呢代，呢啲机械人形象玩具冇人会认识佢，亦都唔会成为任何人嘅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买呢啲玩具翻屋企，见到佢即刻有一种喜悦嘅感觉，因为重拾翻童年最纯真嘅岁月啊嘛。但系当呢啲回忆越嚟越多嘅时候，带俾你嘅系喜悦还是系负累呢？因为你望见屋企堆积如山嘅回忆，点样处理都系一门好高深嘅学问。其实再谂深一层，回忆系咪真系需要通过一啲物件先可以喺你脑海里边出现？还是你只要望下已经足够呢？如果你买一啲物品系希望通过呢啲物品令到你有回忆，其实唔一定要买噶。所以而家睇咗当买咗咯。有好多人亦都话睹物思人，见到某件物件就会谂起边一个人。其实要见到某一件物件先至谂起嗰个人，呢个人对你嘅回忆亦都未必会太深。真正嘅回忆应该喺你嘅脑袋里边，而唔系喺一件物件上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 空。九点半钟，梁荣忠。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事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 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 2021年你见得最多嘅系边个啊 ？Kitty、Barbie 仲有小白， 咁啱嘅， 我都系、哦， 好似争咁个、哦。 等我数清楚， 见佢先最多。 钟哥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崔神厨师话你知。最近咧，咪好多人都好兴去露营嘅、啊、你自己有冇露翻一份先？ 梗系有啦，正所谓我露你又露，一齐叫声何家露，系咪先？ 你系边只露先？你系好 raw 嗰只啊！ 好普通喎、啊，你今日交出嘅反應，我精心度嘅呢個 get， 你竟然冇任何反應喎、 啊！你想我俾咩反應你？ 笑話都好啊，為博紅顏一笑， 唔係唔係，好笑好笑好笑。 好，講翻露營先。喂，依家好興嗰啲露營車， 但係都好多款，好多款。我意思有啲咧就真係好人在野咁去露營，即、係自己哇帶好多架撐去啊。 你好明顯就唔係呢一種啦。 我試過一兩次嘅，係咪㗎？好攰咯，我覺得個人係啊。咁另外亦都試過揸車去嘅、 嗯、 即嗰啲就比較 easy 啲，亦都適合一家大細呀，或者你帶埋寵物去呢，咁、嗯、有架車裝住啲嘢，即係有咩事咁都有瓦遮頭嘛。 係嘅， 咁嗰種其實我都覺得好攰。 我覺得嗰種已經係最好㗎啦，我自己就都傾向係呢一種。咁可能即係揸車去到，即係之前仲開返貝澳營地嘅時候可以去貝澳啦，咁但係依家貝澳沙灘就唔俾扎營嘅，即係同返啲收音機旁邊啲聽眾講返聲先咁樣。咁、嗯、你去返啲合法嘅營地咁樣，你車駁車咁樣上去咯。咁啲營地合法嗰啲營地有陣時都好好嘅，即係佢都俾你 set 個爐，咁你喺旁邊你唔好整到啲草嗰啲，你咪燒下烤咯。我見啲朋友仔咧好俾心機，因為咧你露營呢家嘢咧，其實都留喺嗰個 outdoor 嘅地方幾耐噶嘛，又可以燒嗰啲叫做安格斯牛扒咧，跟住再擺翻上網咧，我即刻想搭車入去大嶼山食咯，好誇張啊真係。 形都离不开只鸭粒嘅。咁今日咧，我就想讲一个比较简单嘅小食啦，食谱啦。咁亦都可以你话喺露营嘅时候，通常你都系唔会有啲好复杂嘅食材噶嘛，鸡蛋啊、牛奶啊咁样都可以做到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香蕉松饼啊，其实就好似一个 pancake 咁样样。咁材料咧净系需要面粉啦、牛奶啦、鸡蛋同埋香蕉嘅啫。咁就好啱咧，譬如你话去露营嘅时候，就做一个早餐。咁嗰个做法咧系点样样咧？咁首先咧，你就将两条香蕉咧就压成蓉先啦，切碎佢啦，好软噶嘛，香蕉本身都。跟住咧就加60克嘅面粉、80ml嘅牛奶，再打多只鸡蛋落去，咁就将佢咧开成一个糊啊。咁其实嗰个咧已经系一个有香蕉，即系因为你用真嘅香蕉啦，有香蕉味道嘅一个pancake， 咁你咧就唔需要落油添啦，即系如果你嗰啲镬咧系即系意见镬嗰啲咧，你直头唔需要落油。如果你怕你会落少少咯，咁你就不一羹不一羹咁样落去咧，两边煎香佢，就已经系已经几好食嘅一个早餐嚟，甚至小朋友都得噶。咩啊？ 咩咯？ 咩啊？ 咩镬咯？ 咩？ 去露营？ 你去露营不嬲都要咩镬噶啦，唔通你唔食嘢咩？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朝要同大家讲一讲咧，即系大家可能咧都会有少少呢一个 holiday mood 啦，即系开始觉得之后咧就系佳节啦。 因为我冇乜噶， 你冇乜啊？ 系 咁你可以试下令自己有少少呢个气氛，提升一下你可以期盼嘅一种期待嘅情绪。 戴顶圣诞帽咯， 系啊， 气氛就 即系任何假期咧都似一日啫，都系咁过 嘅。应该咁讲，其实我期待嘅就唔系嗰个假期，即系唔系放唔放假嘅问题啊，反而系因为咧圣诞节咧啲小朋友好期待嘅、即 系 对于佢哋嚟讲好有 fantasy 噶嘛，好似中国之前讲咧圣诞老人嘅童话啦，或者有好多期盼，诶会唔会有精灵咧，会唔会有礼物咧，咁样对佢哋嚟讲系好多呢啲咁嘅幻想嘅。 猪嚟嘅，仲点会信咧？ 唔系，就我哋大个咗之后就唔信咯。 所以早啲同佢讲傻猪嚟嘅， 系咁样，唔好咁快破坏佢嘅 fantasy 主啦。 唔系， 因为咧小朋友除咗相信圣诞老人嘅存在咧，更加相信如果佢做得乖嘅话咧，就会有奖励啦。咁咪多咗动力令佢乖啲先。咁所以呢样嘢都系紧要嘅。咁不过今朝早咧就讲嘢咧就系想讲关于嗰个嘅心情嘅问题啦。即系到底你翻工嘅时候或者期待佳节嘅时候咧，会唔会可以好放松嘅一个状态咧，嗱唔系见护你净系期待佳节，乜嘢都唔做，只不过系咧，因为近来咧睇到有个报告咧，都令到人觉得。哇！原來香港人咧嘅壓力指數都幾高嘅，因為我哋咧連續兩年咧就係蟬聯咗呢一個咧壓力指數，即係全球最勞累城市嘅榜首。 嗯， 係咪好自豪 咧？好蟬聯，唔蟬聯，講多次。 是全球最勞累城市的第一位。 看看阿 Barbie 繼續講之前，你想想，即係正話阿歐話好蟬聯唔蟬聯。如果有一年唔蟬聯咧，你又會驚喎， 係又驚係咪？ 又好似少嘢做啊嘛， 蟬聯 手停口停係咪？驚大家， 我哋而家冇嘢撈咧，真係又會驚。 尤其是咧係自由職業者咧，對於呢樣嘢係比較敏感啲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本身 regular 嘅，都係翻工嘅人咧，咁咪即係覺得 OK 啦。總之有一日就翻一日啦。當然你都抱住一個開心嘅心態去做呢件事啦。但係咧，對於自由職業者就唔同啦，因為佢哋係要安排自己嘅時間去將自己嘅人工又好啦，或者時間又好啦，填得飽滿啲啊嘛。咁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工作的时间应该越多照计的回报就越高的。应该不会越多跟着越少钱吧我相信。所以呢 不一定的。 又不一定啊？ 不一定的真的不一定的。你有时候可能工种你时间长但是赚钱少甚至乎很多时候呢即人在江湖是做义工的。真的的。 明嘅，明嘅，咁、样啦，咁以至 到望住我依家一个人版啦， 你见到我唔想再搭嘴， 最佳义工奖 系 咪 真系噶 ？OK，、你好有呢一个 潜质，好有善心， 我就系想话你真系好有善心。咁但系咧嗱，其实除咗话知道我哋榜首之外咧，咁一般咧都系讲翻话工作时间比较长啦，同埋工作嘅日数都比较长啦。因为咧，原来佢话咧外国有啲嘅机构咧开始就奉行咧每一星期系4天工作制，咁啊可以将个工时减低啲啦。 嗱，但我覺得呢一個係唔影響 freelancer 嘅，即係自由職業嗰啲應該係中意物食當三番嘅。 你呢個講呢個係誒翻開常規嗰啲啊，即係真係朝九晚五嗰啲，就而家話變四日定四日半啊嘛。係 啦係啦，開始就越嚟越多呢一樣嘢啦。咁雖然我哋就唔會即係考慮呢一方面啦，但係咧就可以諗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預防呢個過勞同埋舒解壓力嘅。 調轉咯。平时你翻五日工啊，放两日咧，即系当下。而家调转做每个礼拜做两日嘢，放五日假咯。 哦， 即系咁样得唔得？ 咁你又惊啫？ 即系礼拜六日先翻工， 系 咯？我觉得唔得咯，我觉得唔得。咦，钟哥，你头先嗰个举例啊，你一开始已经话啦，哇，佢咁咪真系冇嘢做，可能咁得闲咁样， 即刻 真系会噶， 劳累啦。 系啊， 就变成一个最担心嘅城市。 嗯，我以前有一段时间都试过，好惊啊！即系一冇人揾嘢，冇人揾你做嘢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担心，点解会冇嘢做嘅？咁样即系会有呢一个恐惧嘅。 咁当然，呢个要冲出嚟讲，投资咧系可以帮到大家嘅。如果正确嘅理财， 投资有道嘅话就帮到大家咯。 诶，正所谓咩啊，会有上落噶嘛。譬如呢一期咁样，自己又系 就差啲系咪？ 就争啲有啲啦， 有阵时又好劲啲啦，咁样 好难讲。 不过咧 ，Bobby 你。呢、这个研究咧出嚟啊，咁啊旧时就常常都会将新加坡啦同埋东京啊或者日本咧、 会做比较啊， 比较啦。今次系咪都系我哋名列前茅咧？而尾随嘅地方或者城市又系边一个咧？ 亚洲城市系咪 啊？嗱，其实咧喺榜即系头十位里边咧，有其中六个都系亚洲嘅城市嚟嘅。 亚洲人好中意做嘢啊嘛。 冇错啦。咁但系咧，香港依然都系即系高居榜首啦。咁但系我呢一个调查咧，佢又冇讲到之后嗰几位系乜嘢？ 我估都系嗰啲噶啦，新加坡啊、日本啊等等咁样。 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即系因为点解我突然之间会谂住攞出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咧，通常佢嘅俾呢几个建议咧，大家就会去 follow 啦。但系咧，我觉得佢呢几个建议咧，对于大家可能真系好想去欢度佳节嚟讲咧，系难啲 follow 嘅。因为第一个咧就叫大家咧系少啲摄取咖啡因同埋酒精啦。咁我相信咧 party 咧呢样嘢咧就真系唔知啦吓。 即系算我用要讲句英文 系点啊 ？Skip。 Skip, okay, 我见到个手势，下一个，下一个，跟住下一个咧就系话减少食一啲味精同埋浓味成分啦。 咁样我讲多次啊 ，skip 系嘛？你假期好难噶嘛？即系你 唔好话假期啊，平时都唔会啦。 第三个，我相信你都系讲同一个字眼，因为佢叫人早啲瞓咯。 哦， 咁你呢个欢度佳节就系冇啦， 凌晨五点钟， 好早啊， 凌晨五点 钟，我真 系 好早瞓 嘅。其实我想讲咧，我都有 五点零钟起身。 我有嗰个经验就系，因为我哋经常都要即系好早嘅时候搭车翻工噶嘛。我试过好多次咧，截嗰架车咧，点解会容易截到咧？就因为啲人系嗰个时候先翻屋企咯。咁我就敲到嗰个人落车，我就上翻嗰架车去翻公司啦。咁样呢个都系唔得，睇你 睇到啲得意嘢啊，咁样。 第四样嘢呢个真系好中肯嘅，就系叫人哋咧，真系咧尝试放假嘅时候咧清空咗你个 schedule， 即系乜嘢都唔好安排工作啦。 冇可能啊！ 我都觉得冇乜可能喎、啊，似乎吓。第五个应该唔使 skip 啦，因为佢就教咗呢一啲按摩穴位嘅方法。 依家按下啦，一齐嚟啊！ 系啊，嗱呢一个咧，首先系头壳顶嘅正中心， 系自己同自己按啊。 我就系想话，如果你未谂到送啲咩圣诞礼物俾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屋企人，你不妨谂下呢个按摩，即系帮佢按下，哇，等佢舒解一下一身嘅压力咁样咧就。可以歡度呢個佳節。 喂，唔好喎，頭殼頂呢啲任督二脈咧，唔好亂嚟喎。 陣間甩咗條頭髮又入佢數咁。 你以為打通任督二脈，點知原來撳錯咗，塞咗喎，重大件事喎。 鼻塞啫，鼻塞啫。 唔係撳完之後即刻問下佢，咦？你記唔記得你自己啲錢擺邊啊？記唔記得先？ 記得咗咯，塞咗億喎。 睇下會唔會通一通即刻。 有冇啲用得著㗎？ 冇咯。 有啊，穴位就係用得著㗎。 按摩咯，呢個已經最用得著㗎咯。 我哋一齊撳你。 你 一齐咁， 正所谓我真系一个人版啦。你讲阿静话，爸咪讲咗咁多都用唔着，即系证明我哋真系一个好劳累嘅城市。 唔系，我就系想话，钟哥你嗰个劳累指数已经系抗压到我讲任何方法都无孔不入，咁啊冇办法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 都在。